官方朝中社报道，今次试射旨在选择性地评估呢款正系生产嘅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并验证整个武器系统嘅准确性。考虑到周边国家嘅安全，军方选择咗从西北地区向东海方向，并以最高角度发射。北韓又公開安裝在導彈彈頭上的攝影機，從太空拍攝的相片，以確認火星十二型導彈的準確性、安全性和作戰有效性。今次是北韓今年第七次武力展示，亦是自2017年11月試射洲際彈道導彈以來最遠射程的導彈試驗，但報道未提及最高領袖金正恩有沒有到場觀看。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2点，升122点，成交金额21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升7.2，美团217.6升9.6，盈富基金23.8升1.2，阿里巴巴114元，阿里巴巴113.9升3.9，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6.4，快手86.5升4.1。京东集团277.4升11.4，友邦保险80.6跌2.5，港交所434元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458，瑞士法郎8.373，欧元系5.465，加元6.116，新西兰元5.114，欧元系8.701。每百日元兑港元6.7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4点，升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61美元，卖出179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去长沙湾之路咧，即系近住荔枝角公园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虽然冇挤塞啦，但系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长沙湾嘅之路咧，即系近住荔枝角公园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湾仔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黄泥涌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鲤鱼门到圣安当方向油塘。食安妹妹提醒你啦，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就更加好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都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记得唔好饮酒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29唞一唞，风骚快活人即刻送俾你。 过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大家好，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马生。新一年一家人最紧要系点啊？ 最紧要就系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咁就乜嘢难关都可以一齐跨过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了，虽然现在我们都看到都很欣喜，因为呢我们的接种率呢其实是上升的。咁所以呢就是我们都呼吁大家是打针。而第三样东西呢是可以做的呢，就是当收到我们的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现在还有潜在的传播链，而我们的追踪继续去做呢，就是说这些有确诊的人士呢他可能曾经是去过这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的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人哋收牢，我哋一样咁嘈。风骚爆人嘅梁继章， 我系年廿九日。 早晨早晨，星期一，一年将尽，一帆风顺。 哇，成年嚟讲最好今日啦，真系啊！俾翻个，俾个唔知啊，听落似翻个人讲嘅嘢啊嘛。 起码 我 明你， 起码 我 系啊，起码明你讲乜嘢啊嘛。 好啦，牛年最后尾一剂啊！ 好啊好啊， 苦尽甘来啊！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一样咧吓，我哋咧十点到一点咧风骚爆人啦。嗱，今日开始我哋进入一啲嘅农历年嘅气氛， 冇错。 街上边话嗰日咧，呢一个新街上我行咗一阵咧，嗰啲街市咧，琴日我行咗一阵街市，因为而家好多因为冇咗花市啦嘛，咁所以咧就跑咗落去街市啊，即系好多嗰啲唔系唔止啲年货啊， 你嘅意思系花市应该有嘅嘢， 好多卖花嘅朋友们咧就去咗街市卖， 系啊， 因为我又喺一啲嘅自己屋苑嘅网站，有啲人问啦，喂，今年我想买花，冇花市边度卖啊？咁啲人就提议咗咧，咁好多都系提啲某街市。某街市某街市咁啊，真系嘅咁啊！琴日真系去咗街市睇咧，真系好热闹啊！买花嘅围住个档，你净想买都难啊， 黐 唔到入去， 伸只手入去。 其实咧呢几日系危险噶，其实讲咗噶啦，呢几日真系高危噶。你又去拜年，又团年饭、又乜嘢乜嘢，行花市啊街市，我、个街市逼到不得了啊！琴日因为大家咧可能系要买定花啦、水果啦，或者入定货咧，惊呢几日冇嘢食啦，咁样 系 好真系用。 冇错，咁我都有啦。咁啊，啱啱过去仲有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咧，就出尽全力咧，就洗刷屋企嘅，跟住哇，越执就越大件事。 哎，系，我都好同意。 你有冇发觉呢样嘢？ 咪后咧，我有话、我有个喺执嘅过程之中，我有一个感叹啊，发觉原来如果我早啲执，唔好等到农历年尾先执咧。唔系啊，我想讲一样嘢，因为我发觉当我琴日执嘅时候，呢啲人唔爱得啦，已经 系啊， 好似你咁腐烂咗啦， 系咪啊？ 雪柜啊， 但你都唔抌吓咩啊？ 抌 雪柜好多嘢啊，过晒期啊。 你讲紧雪柜里面嘅嘢， 呢个又嗱，咁你咪即系呼应咗我讲嗰样嘢，即系有啲嘢，如果你早啲拎出嚟，佢未必需要抌嘅。但系当你已经一年啦，你先至执一次咧，发觉嗰样已经坏晒，唔用得啦。 系 即系咁，你哋有冇？ 有啊， 我 就有嘅。我覺得最高最高危嘅地方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屋企啦嚇。應該係話其實最嚴重嘅重災區咧，就係我嗰間房 間、嗯。 因為咧，我屋企咧係由一間房咧係揾嚟化妝啊，同埋嘅就係啲衫啊咁樣嘅。 明星嚇、啊，明星有間房貨化 咁、其實都係得一百尺啫，有幾大咧？ 我連一百尺都冇啊！ 有嘅，咁我因為我就即係我兩個人嘛，咁所以其實就喺裏面咧，咪每人一個人一邊嘅，即係男仔嘅一邊，女仔嘅一邊咁樣。 啊，李小姐，我懷疑你仲有一間房，佢應該有一間房化妝，有一間房擺鞋，有一間房掛衫。 唔係，冇鞋櫃咧就喺門口嘅、啊，有一個由地下去到天花板咁高嘅一個鞋櫃嘅。而家少咗啲啦。而家少咗啲啦，冇咁多啦，系、 五十對鞋都正常嘅，女仔系咁上下啫。 唔知啊，我谂而家冇咁多啦。咁 anyways， 咁我就執嗰呢一個房咧，就覺得好驚，因為其實咧開頭嘅時候係將所有唔想執住嘅嘢咧，就抌曬落去嗰間房嗰度。咁你會簡單啲嘛？咁你可能我就係話，我、今日我就諗住嘅就係執好個廳，跟住咧就執好個飯廳，咁我就執埋樓上，咁啊等跟住嘅先至慢慢再執呢啲咁樣嘅重災區。咁但係其實就我嗰間擺。三嘅嗰间房咯，入到去简直就系密密麻麻咯、尤其是系呢一排，你唔怕啲天气都唔知点算好。 系攞定啲冬天衫又攞出嚟。 有好多时候嘅话咧，你就基本上系一年四季嘅衫咧，你都要着到嘅。 因为有一日可能系四季出晒嚟。即係可能其中有一日上晝又好凍，晏晝又好熱，晏啲又翻風又秋天， 係咪啊？你啲羽絨你都唔會得閒嘅，就話即係整翻好佢，捲翻好佢再擺埋。 對唔住，我今年我羽絨都冇拎我出嚟。 我所以所有嘅嘢其實應該咁講，我係 hea 曬出嚟嘅啲嘢。 嗯， 咁所以咧你咪難搞咯，係咪啊？咁可能嘅就係你要諗下，哇！新年呢幾日嘅話，我又會著啲咩衫咧？有邊啲我又唔應該收埋咧？但其實都冇嘢你可以收埋。突然之間又話凍啊嘛，今日 天氣警告啦，今朝十三度啊， 所以就好難搞。 而家仲寒冷天氣警告，但唔係。 我 覺得幾好㗎，新年有個寒冷嘅天氣咧，講個氣氛咧係好啲嘅，我覺得好過你著住 T 恤去食年糕㗎。 但係咁樣咧有啲失望啊！ 关于咩？ 呢两日咯，佢话 都系未冻啊，系啊，我 即系未到你标准， 冇错。 假如李小姐，你翻屋企打一个雪柜，咁然之后咧，等个空气咧吹啲冷空气吹出嚟，开埋个冷气机，一定如你所 愿。我要咁样系嘛，梁生？好嘅，我会咁样。突然间无端端叫我李小姐， 我喺度浪费资源啊！ 开埋个冷气，开埋个雪柜， 大家都 咁啊，达到你标准 啦。系啦，咁啊，马爷呢两日做咗啲咩啊？马爷， 嗱，我今日咧就特登 拎咗啲挥春翻嚟。 刘爷写嘅呢个就送俾阿大佬， 但系对唔住嗱，我挑剔少少， 系 但 系 嗰啲黑色嗰啲墨字滴落嚟，好似濑尿咁样嘅。 我因為我以為佢 講唔係幾好啊，係咪啊？你覺得好似 Halloween 咁， 奶奶地咁。 嗱，呢一對就送俾阿鋭嘅， 佢個好啲啦。佢嗰個冇嗰啲墨奶落嚟。 我呢個好好多， 呢個 心想事成。 多謝。 但係成字寫到張牀咁嘅，心想事成咁樣嘅張牀嘅牀。 呢啲叫玄説。 明嘅，係啊。送俾你哋。有個 圓，好。咁你而家影相俾大家分享下咯。 係啊，一定要影俾大家啦。 陣間我哋使唔使去？桃花嗰度影张贺年相 都可以，都可以。 系啊， 但今朝早其实系 字真系好差 嘅 啫。 我觉得咧，你系咪喺铅笔先写个底再写啊？ 系啊， 但个铅笔个底我都睇到，同埋咧 系咁噶啦，佢做嘢 真系少少流眼泪咁啊，嗰啲墨吓流晒落嚟咁样， 因为未干啊， 少少， 我拎你上， 唔系啊，太湿啦，你下次嗰支毛笔咧。要即系揿一揿，即系我唔识啊，即系我估啫，即系都系由有原理咁咯。 好 系啦，但系都好有心啊吓。 好多谢多谢。 至于喺今日嚟讲嘅话，我哋嘅节目咧都已经开始咧，感觉上系有一啲新年嘅气氛。 冇错。 所以一阵间喺稍后咧，本来喺揸癫疯嗰个半个小时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就希望咧就嚟一个求签嘅 作 福系啦。咁同埋因为今朝早咧，好可能大家都唔知啊吓。我哋今朝早真系好开心，今日团年啊嘛。 系冇错。 咁所以就我哋一早已经食咗汤圆。 冇错。多谢 多谢。 多谢 ，哇，好食到爆！ 同埋咧，我见到网上都好多人分享 WeGet 咧，你知我见得最多嘅三个字系咩？ 咩三啊？ 萝卜糕， 哇！ 不停咁喺呢个啲社交媒体咧，见到个个主妇咧，啲靓太咧，个个都同萝卜糕搏斗。有一个话靓太咧，直情直播自己整萝卜糕嗰个原嗰个成个过程添。我唔知佢谂住整几多底啊！但我相信咧，呢一度年尾咧，如果识整萝卜糕嗰啲，一定会即系出尽浑身解数啊，卖晒。最好嘅材料咁， 你唔好介意，因为其实咧，以我知道嘅就系蒸开，原来真系有条路，同埋你蒸开一定要蒸好多，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会好贵。 所有嘅料咧、 哦，拉松佢， 拉松佢之外嘅话，甚至乎佢就系话唔好嘥柴火嘛。我听人哋咁样讲， 唔怪 你蒸一只又系咁多， 几抵噶啦。 冇错，你蒸一只又系咁多柴火，系、哦、啦。如果你要蒸开六七个嘅话，又系咁多。咁点解你唔蒸、哦、蒸多少少咧？所以你见到多数都系买好多一齐咧，就跟住整完之后就会送俾朋友。 哦，所以非常好，呢一个系一个关心爱心嘅月份吓。哦，十点十九分，唔紧要，我一阵间有个好朋友嘛，知道我哋孤儿仔啊，会有呢个萝卜糕， 孤儿仔啊， 萝卜糕， 大家有食剩嘅或者系多嘅萝卜糕， 冇咁啦， 寄俾我哋，打个顺丰寄，贴个邮票喺个萝卜糕度，掉去邮政局，应该初七后会收到。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柳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与战，军队也敢讨厌。血流 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十点二十分，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寒冷天气警告，十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我哋有妹姐爱将之后。今日就大将，日本版本呢个 match 感觉又如何呢？年初一天气仍然系寒冷嘅，农历新年假期有雨，风势颇大，所以出街嘅话就要戴翻或者着翻件厚啲衫。 全部都是他的 idea 来的。 粉红房、靓车、漂移、废车场，全部都是嘉怡梦想中的 MV 情景嚟嘅。今次一次过配合歌词，放晒落佢呢一首新尝试嘅跳舞歌当中。作曲陈夏威，朱林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陈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谭嘉怡 I Saw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翻嚟風騷發人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新年前的啊少少準備啦。咁我琴日唔知阿 Sarah 咧就執咗屋企啦。咁我啲又執嘅，咁最主要咧執一個比較少去嘅天台嘅 corner 位。其實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嘅擔心咧？即係我以前冇，但係琴日咧我就終於發現咧，原來咧你越唔理佢咧，跟住有啲蛇蟲鼠蟻咧就會喺嗰度視為溫床，因為冇人理啊嘛嗰個地方 係嘛。 咁啦，咁於是咧就當我執緊一啲嘢。想係即係將佢抹乾淨嘅時候，不過講埋都唔怕啦，因為咧我想追隨阿馬老師嘅步伐啊，咁咧我就攞咗個電吉他出嚟，我希望我又試下重新 pick up 翻啊！我好耐冇掂啦電吉他，我諗我起碼年紀冇掂過，咁我擺咗一個 corner 位，即係我就覺得誒得啦，喺度咧得閒玩，得閒就唔會玩嘅。咁於是咧我執翻個電吉他出嚟啦，咁樣咁個電吉他 OK 嘅，因為一路擺喺袋冇拎過出嚟啊嘛。但係佢另外外邊有個外袋啊，吉他套裏面 有袋㗎啦， 外袋啦，細細。我哋摆一啲嘅吉他个 belt 嗰个之后嗰条带咧，同埋一啲 pick 啊或者咩咁，我一打开嗰个外边个袋咧，嘘一声跑一扎， 哇好恐怖！ 一扎曱甴， 佢啲 friend 啊嘛，系嘛？ 啲 小 强 走晒出嚟， 啲小强、小强、小走晒出嚟， 你哋后代啊， 有咩喺里边食啊？ 我即刻就冚翻佢，成个吉他袋我真系唔敢要啦。你点清啊？ 佢哋系， 但系里面有咩食？点解 我再睇清楚？唔单止里边有小强，出边仲有啲小强卵。 哇！ 佢真系直情已经 仲有咩卵啊？ 佢直情已经用咗呢个袋， 成个 family 嚟噶 啦，即系安居乐业噶啦。咁我就成个袋抌咗佢，所以我而家电吉他系赤裸裸瞓咗喺个天台咧。 你放心啦，你个电吉他你冇弦线嘅，你都弹得好过佢啦。你放心。 冇咁讲，但系你又觉得啱喎。喂，有啲嘢咧真系你太耐唔理佢咧，原来百病重生。有一条线就断咗，跟住我又揾唔翻，因为电吉他咧，你要插一条电线插落个 M， 个 M 揾到啊，冇咗，我又唔知摆咗喺边。咁我琴日全部掟晒啦，咁我希望迟啲可以追随。 哇！ 你啊弹，我又喺你背后追随你步伐吓，我做你背后嘅吉他。OK， 咁咯。 即系佢扮弹，但系你后哦，即系佢弹，佢前边扮弹木吉他，你喺后边度用电吉他同佢卖电吉他，系咪？ 咁啊，即系话同大家讲执嘢咧，有时你一年执一次咧。即係好大工程啊！ 所以其實有啲人係咁講嘅，佢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咧，你係唔應該一年先執一次，應該係每一日都執，或者每一個禮拜嚟都清，咁樣咧啲嘢先至會唔需要咁咁大工程。 係啊， 但係其實我覺得講就容易咯，做係好難， 非常難， 係咪？ 你有冇執啊，馬老師？ 有啊，我都係執個雪櫃，執咗半個鐘頭。 哇，使唔使啊？你個雪櫃有幾大啊？ 我淨係拉個櫃桶出嚟咧，哇，真係千瘡百孔。 平時你開唔開個雪櫃㗎？其實 净系见到表面拉出嚟咯， 好似佢食剩咪塞啲嘢落去。 但个柜桶真系好少攞出嚟嘅， 多唔多人用啊？你个雪柜除咗你之外， 有， 但 系 你唔执啫，照计 用噶 系啊。但系真系好简单，红枣都有几包，有核嘅又有，冇核嘅又有。哇！我真系觉得 红枣有，绿枣又有，系咪啊？ 绿枣 黑枣又有，因为变晒坏， 乜都有。系 啊，我真系觉得要倒呢啲，同埋有啲渍啊咁样样。 好嘅， 可乐爆咗， 都系好嘅。 哎呀，全部抌晒啦！哇，真系 咁你都几靓啡喎， 你嗰啲 好靓啡啊！ 你嗰啲罐装可乐 爆， 系啊，可乐 爆嘅， 唔知啊，佢可能系冻得滞爆咗啊，即系个底又胀晒。 你讲嗰啲嘢咁难相信嘅， 系啦，有得 可乐喎，你冇试过， 我唔想咬， 汽水都会爆， 系啊， 系啊，即系爆啊， 唔系汽水见到佢我都爆啊，我自己引爆自己啊， 好 似我咁啊。 佢見唔到 咁，見到佢我自己引爆。 你依家影張相，你可能破呢一個世界紀錄大全喎。 係 啊， 你嗰啲瀨啡程度， 你小心啲喎。如果係咁樣， 一打開個雪櫃，啪！ 你點知佢爆隻眼咧？ 係啊， 係嘛？射落你眼度咧，咁點？ 佢唔係爆，佢裂咗啫，係嘛？ 佢爆真係 佢講爆爆就即 係爆啊！ 但如果爆咗，佢嘅流到周圍都係啦，啲氣水。 所以佢咪要抹咯，佢咪要抹半個鐘咯。 係啊， 但係你一打開佢爆啊， 佢爆咗好耐啦，我都唔知佢幾時爆。 嗰啲嗰啲積起曬度啊！ 係 啊， 呢位 CID， 你信唔信呢個證人後宮啊？ 我當然唔信啦，睇佢樣我已經知講大話啦。 好有可疑， 我真係喎、 啊，爆咗好耐，即係污糟咗好耐啦。 係啊， 即係成個書櫃都係汽水咧。 因為我要拉佢櫃桶，佢嗰啲流曬落下 邊。咁但係其實你擺得啲汽水，啲汽水你唔會諗住嘅，就係雪一年噶嘛，你梗係會飲噶嘛，係咪？譬如可能你買六罐，你飲得五罐，咁、你剩翻嗰罐嘅，哇！你雪到佢爆， 我只會唔夠汽水飲嘅啫，即係我只會打開，咦死啦冇曬啦，我只會咁。 系个逻辑， 照计汽水好似佢真系唔会咁样储一年。 冇错，你唔会摆喺嗰啲即系咁难攞嘅地方。 因为有啲位咧真系塞嚟塞去，我觉得好讨厌。 佢个雪柜好似呢间直播室咁大。 啊，我都系咁谂，我正系想咁样谂。系啦，即系 爹哋 行入去， 系 有雪柜几只全猪啊，有几只 牛啊， 系 啊，冇错啦， 牛佢应该冇， 佢够食，佢世界末日佢都未食晒，佢世界如果有世界末日佢都未食晒， 但系个人死咗。 摆埋喺个雪柜，摆埋喺呢个雪库里边， 就俾下一代死你食， 下一代食。所以佢而家时间系上一代， 食紧上一代， 食紧上一代，一早阿爷啊嗰啲， 系咪呢个咪富二代咯？ 不敬不敬，讲笑啫，讲笑啫，我哋唔可以讲嘢。 喂，都有啲咁样食翻， 今日好快啲讲埋啦，因为听日开始唔可以讲啦。 我听日理得佢，我再讲。 方敬健， 你话噶？ 你话噶？你唔讲好衰啊！ 百无禁忌吓，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更新版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会自动显示疫苗接种记录，相信可以配合下个月实施的疫苗通行证措施，方便市民和处所负责人使用。如果有人选择出示纸本接种记录，当局都会尊重。他指出，日后处所负责人会有工具扫描市民的疫苗通行证，有关资料将以加密方式储存，绝对有信心资料不会外泄。又说，市民如果曾经到访有确诊者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可以要求处所负责人提供资料进行个案追踪，包括主动联络市民提醒接受强制检测。施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乘搭交通工具是否需要使用疫苗通行证，要视乎专家就实际情况考量。他认为首要有方便市民的措施配合，避免使用过程不顺畅，出现人流聚集。康文署一名在葵涌运动场工作的外判清洁工人确诊新冠病毒。署方说，葵涌运动场今月7号起已经暂停开放，那名外判清洁工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今月29号，康文署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即时安排全面清洁和消毒葵涌运动场。南韩单日新增17085宗新冠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首都圈占过万宗，其他地区有6400多宗。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44宗。分析认为，主要同周末以及节庆假日检测量减少有关。分析又话，鉴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在南韩境内成为主要病毒株，在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和人际接触激增之下，出现单日确诊宗数超过20000的情况，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多国遭受暴风雪，是遭受暴风雨吹袭，在德国、波兰和捷克造成至少3人死亡。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星期六晚开始遭受强风吹袭，消防呼吁居民留在家中。一名男子在柏林附近被飞脱的选举广告招牌击中死亡。港口城市汉堡著名的鱼市场因为大雨而水浸，有汽车损毁，多个城市亦有居民被倒冧的树木击伤的报告。 德国北部和东部之间的长途火车服务受阻。在邻国捷克首都布拉格以西，一座兴建中的仓库有墙壁被强风吹倒，导致一名70岁男子丧生。波兰消防说暴风雨在当地造成一死五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0点，升168点，成交金额302亿。上证综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蚊升7蚊，美团系217.6升9.6，阿里巴巴114.6升4.6，盈富基金23.84升1.6，快手87.05升4.5。京东集团277.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4.3升8.6，友邦保险80.5跌3.5，港交所434.6跌8，汇控系54.8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1点，升2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2美元，卖出17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去长沙环之路，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三号干线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啊九龙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天乐里对出，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湾仔道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司徒拔道。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渡轮方面，因为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咧而家已经开始咗噶啦，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改咗去沙罗湾，不停大澳，就系由屯门去大澳嘅渡轮航线啦，总站改咗去沙罗湾，不停大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和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作曲吕爵安、咳新风、温汉文，作词黄伟文，主唱 Eden 吕爵安。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 时间的囚犯，作曲林奕康，作词 Oscar， 主唱林奕康。 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爱断路途。 Lady Killer。作曲 Tima C Travel， 作词 T Rex， 主唱 Fat Boy。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今个年廿九，年初一同年初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财神到大演唱， 欢迎听众到二台 Facebook 专业留言，或传真到23396453点唱。 轻谈主持刘佩龙会一一读出你嘅恭贺说话， 恭祝你同你嘅挚友有个生龙活虎、健健康康嘅新春佳节。 记得年廿九、年初一、年初二，深宵二至六， 轻谈浅唱不夜天，财神到大演唱。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琴日咧我都八八卦卦咁样，我话自己先啦，费事你哋话我嘛，系咪先自己插自己先？咁我就买咗碌柚叶啦，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刻意嘅，因为我头先都讲去街市啊嘛，咁、见到有一啲嘅卖菜啊，系卖菜嘅铺头嘅档口咧，咁佢成箱咁一睇你就知碌柚叶啦，因为佢又唔系食，睇一睇知唔食得噶，唔系菜嚟嘅，咁一扎一扎咁，我问啊几多钱啊8蚊 ，OK 咁样，所以我都买咗，咁即系当系心安理得啦，每一年咧都会煲啲水咁样就饮啲碌柚叶，应该话摆落。去煲，煲完之后将啲水咧沟翻 起， 系啦，咁然之后就我嚟冲下 凉， 处理洗下地啊，咁样。阿、马老师，你我本来想买一扎俾你，但我估你应该买咗，所以我就冇买俾你。 佢中添， 唔系佢随身带住， 佢随身带住， 冇错，佢每摸完一样嘢就扫扫咁样，一个尘忽咁样，忽咁样，所以佢每日叫忽忽大师啊嘛，佢有个名叫。佢揸住一只碌柚，忽大师啊， 系咪？ 我原来。我原来一直都系用错碌柚叶， 你因为你个人咧屎抌啊嘛，黑啊嘛，所以你 系啊，我知啊， 你坐之你坐凳都要忽忽个 pat， 你摸完咩都忽咁样，食嘢之前忽 唔系啊，我再要用碌柚叶洗啲碌柚叶。 你点讲啊？咩啊？点样用错啊？ 我唔识用，我一直以嚟咧就将个碌柚叶咧就绑喺个花洒头嗰度。咁样嚟冲 可以咁样做， 都得， 冇错冇错噶，有人可以咁样嘅。 但系你唔能够将嗰种香味溶落水里边啊嘛，因为你煲咗佢之后咧，嗰种叶嘅香味渗喺水里。 系有一个做法嘅，因为佢点解佢会有咁样嘅做法咧？就系、因为有啲人屋企咪住得海地100尺或者200尺，甚至乎而家好夸张嘅就系佢哋连煲水嘅地方都冇啊、如果你就可以咁样做啦，整咗佢一扎咁样，扎咗佢之后嘅话咧，你如果你想佢可以比较挥发到佢里面啲味嘅话咧，你用个刀柄剁下佢，系啦，即系剁下佢咁样，就摆喺你个水龙头嗰度。其实你系寓意嘅啫，系、象征嘅啫，其实冇乜所谓。你点解觉得你自己做错咧？ 因为我听人哋讲系要摆到个煲度煲啊嘛。 系，咁你几时先知啊？ 早一年咯，一年前。我一直都係咁樣， 所以咧佢 同埋咧 過去呢段日子咧，佢啲大啲大 project 咧，全部變咗 project 咯， 係叫小 project， 大 project 係大片小 街上面 project。 我最知名 街上 係 大 project 變 project， 係 OK 好。 我最蠢咧，佢都唔係綁喺個花頭嗰度，淨係擺個身度，然後肥啊，咁樣嘅六十話數。 因為其實你。 因为系 揾阿张医生嚟睇睇咯， 系咯，我觉得系 啊。我怀疑 兽医张啊，同佢睇 兽医张啊，兽医张我都记得唔知边个 case。 应该都系 Sandy 收咗罗生张都收咗。 咁啊， 点解你谂啲嘢咁奇怪？你点会将嚟发个身咁咪当系 OK 嘅？ 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你如果唔识，你系咪应该要问人呢？ 人哋教我咁样啊， 上网都 唔系啊，卖叶嗰个，因为我一直 我 卖叶 嗰 个 教你 嘅，冇水煲噶，我系冇水煲煲水的。但 系唯有就 系 咁样，佢会咁样教你。 咁呢啲滚水点嚟噶？ 啲滚水咪就喺个。 有个饮水嗰啲电煲咯、 哦， 即系揿出嚟嗰啲饮水嗰啲、 哦。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嗰啲嘢，我 即 系 你冲唔到凉嘅话，你冲水饮啦，你焗咗佢都 OK。 你倒生水落去，用电煲煲， 系啊， 你就唔系用嗰啲，咁、 啊、 你都可以用嗰啲煲抌啲叶落去噶。不过你又唔好嚟饮，我都算啦。Anyway， 算啦，你唔好再。 我哋好，我哋好难同佢接轨嘅。 系啊，我都觉得 佢来自嗰个巴巴星啊。兜巴兜巴巴星啊， 佢就系咯，兜巴星兜巴星呢位阿强啊嘛， 系 一开始开始摸中指， 兜巴星阿强，我哋接轨唔到真 系， 人哋开间咖啡店叫兜巴星。日日都饮一杯 啊！哇，咁我好忙喎、啊，又要开速递，仲要开嗰、那个 兜巴星 转转工。 你放心，系啊，到最后屘就乜都做唔到 我哋好明白。点啊，你 夹住你， 今日个吉他带咗嚟未啊？ 冇带，因为我真系唔得咧。 咁咪系咯。 所以你嘅兜巴星咖啡店唔需要担心。 系你所以嘅真系话口讲嘅啫。 你个大波系跑咗未啊？ 做咗啦。 跑。 你嘅吉他点样啊？都系唔得咯， 唔系阿蜘蛛皇后住咗而家，封晒 阵。冇啊，有用有用， okay, 好啦好啦，好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星期一吓，呢、這个年廿九早上，一样有风骚范围。第二个钟头，我哋今日咧冇咗呢个渣啲方入，不过我哋有马老师同我哋玩游戏啊， 系啊， 不 断求签， 系 我请个居士嚟啊， 叫黄小强， 叫咩啊？ 唔系黄大师，系黄小强， 马居士， 马居士， 系、okay,。 叫马鬼凡啊嘛，马鬼凡居士， 我哋今日尽情踩佢， 我哋呢个礼拜都尽情踩佢， 呢个 礼拜 我哋成个半年， 你不如话定一年。 网上情，放下过去，迈步向前。听日就是新的一年，不如就想下人怎样才可以放下过去，迈步向前。曾经有个富翁带着很多金银珠宝去远方寻找快乐，行过千山万水都找不到，他沮丧地坐在山脚下面。这个时候有个农夫孭着一大扎的柴在山上走下来，富翁忍不住就问了，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富翁，穷人为什么我没有快乐的？农夫摆低那个很重的木柴，笑着抹一抹汗水说，快乐很简单，摆低咪就是快乐咯。想返转头，富翁开始明白咯，自己背负着咁重嘅珠宝，成日驚人抢驚人杀，忧心忡忡，快乐从何而来呢？於是佢将身上嘅珠宝攞去救济穷人，做善事，慈悲为怀，终于得到快乐嘅滋味。拎得起摆得低，呢、这个俗语讲嘅就係呢个道理，但係咪个个都做得到呢？好多人依然活在过去一些不开心的回忆当中，想起以前发生过的事，无论是亲人的离别、初恋的终结、事业的失败，每次想到就会感到痛苦。好多人习惯为昨天流泪，习惯回忆过去，这种行动就好像为自己的心灵上了一把锁，用悔恨来束缚自己。我们应该学会忘记，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沉迷昨日的人很可能就会错过人生美丽的今天、辉煌的未来了。活在昨天里面的人不愿意面对今日和种种变化，当世界发生新变化的时候，他就茫然不知所措，烦躁不安。其实时光的流逝是永不停息，人是应该学会忘记过去一种种的遗憾、过去的伤痛。无论错对，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如果一味只是记住过去，人会活得好累，好有负担。不如由今天开始试下，放下过去，迈向明天。 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起点，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 新年咧，点解唔讲利是封咧？ 讨论 区系啦，讨论区上面咧，见到咧，喂，原来利是封有人炒嘅。话说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咧，嗱，首先好多啲商业机构啊，佢会印一啲佢嘅 logo 嘅利是封啦，即系你一派，你会知道我咩咩银行或者 你系熟客会俾你， 系 啊，仲要尊贵嘅客户。 原 来 咧就话讨论区点解有啲人咧就会拍卖一啲。當然要乾淨啦，即係你唔好已經又臭又掟啊，搣爛曬，即係嗰啲又冇人買啦。但如果你保持得好成新嘅咧，係有人買嘅，印住咩咩銀行啊嗰啲咁，甚至咧好似話最貴一啲咧，佢炒到$10一個。 嗯 吉嘅喎，里边冇嘢嘅喎，真系一个利是封， 斋利是封。 系啦，原来就话有啲人嘅心态咧，就话咧揸住啲利是封派俾人咧， 系 感觉我已经系一间银行嘅贵客啦，咁样即系有少少整大个头啊。 系 信唔信咧？你觉得 信？因为如果我唔系派俾嗰、那个，我系收嗰、那个，嗰、那个人若佢派俾我，嗰、那个利是封系来自乜嘢牌子，或者系乜嘢投资银行嘅、 哇， 系咪？你真系会觉得嘅就系佢嘅身份保证， 冇错， 啱唔啱？因为佢唔系咁容易能够攞到嗰个利是封噶嘛。 即系等于你见到阿马律师送俾你一盒饼，上面写住某某名贵饼店、某某酒店，你都 我会睇下个馅咯。佢送俾我就我好难讲啦。 先熬下佢先系嘛。先熬下先， 咬两啖都仲唔信， 咬两啖都仲。 呢个唔系个问物件嘅问题， 系人嘅问题。 我绝对相信。 我好怕，我都 唔 系 咁 嘅。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都由年头去到年尾啦，咁啊都年尾啦，听日又年头。 我系啊，又嚟啊， 又年 头啦，一年复始，万象系咁踩。 系啦， 不过就你话呢一样嘢话，我觉得。都是讲紧嘅，就系俾人哋一个有面子嘅感觉，系咪？其实你讲到话即系利是封之外咧，你都有我哋喺咪后都有讲嘅。有一啲有钱人，下下送嘢俾你嘅时候咧，可能系出边嗰个纸袋啫， 纸袋都 你净系睇到个纸袋，我都唔理你里面装啲乜嘢，你已经感觉上觉得自己哇，成个人嘅身价即刻唔同晒。 你又要承认有啲名牌嗰啲袋系靓啲， 好靓， 真 系靓 嘅， 真系个袋本身都已经好吸引。 系啊，所以其实咧，你话讲开话呢啲咁样嘅纸袋嘅话咧，都有得买嘅， 有。 有好多啲女仔咧，系会专登会买几个翻嚟咧，就里面其实系装自己啲嘢嘅啫。但系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哇！呢、這个女仔好有钱啊，买一啲咁样嘅名牌纸嘅嘢，你唔知道里面系咩嚟噶嘛？咁我就会喺街度行咯，就俾人哋个感觉觉得嘅就系话佢系一个有钱女啊，真系会咁噶。 马老师啊，你使唔使做咁啊？ 我唔使，我大把靓嘅利是封喺国内咧，我话俾你听，布兰地樽都有价有市，$100一个， 咁佢装翻啲茶落去扮啊，布兰迪啊， 送俾人啊， 佢都真人回收啊嘛， 我知啊，但系 要做乜先得噶？ 做乜嘢？ 做假酒咯。 哦， 系啊， 好危险喎，嗰样嘢就好危险 嘅，系啊，系啊，所以 好 多时咧，如果啲人譬如话去卡拉 OK 嗰啲咧，如果你饮完嗰支酒系你自己带咧，嗰系一个真系靓嘅酒樽咧。 嗯， 有啲人两个做法，自己攞埋走；另一种做法咧就剥烂佢。 嗯， 系啊，因为费事啲人攞咗去唔知去做咩， 但 剥烂嘢 怪新手嘅，即系呢样嘢 摆落个胶袋，剥 落小强个头度咯， 又得 危险 嘅。 你 攞 你 呢个 方法， 我只系听过喺菠萝炒饭度啫，啲人话咧你。食完菠萝炒饭，你记得笃烂佢个菠萝，因为惊 佢 下一手再，我就听过呢样。玻璃樽我真系唔知。 玻璃樽会嘅， 我相信有嘅，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系要买酒都要小心啲，因为我试过，我谂我应该买错咗个价。 吓，你喺边度买？ 因为试完就系有人话俾我听喺边个地方，我就唔讲啦。佢就系话嗰度嗰啲酒系特别平嘅。我有一次咧就喺嗰度咧买咗一支 champagne， 点不知咧就一路拎翻去咧谂住去俾一个朋友贺佢嘅生日嘅时候嘅话咧，我都未翻到去啫，佢嗰啲贴纸已经开始烂烂地啦。咁跟住但系冇办法。因为我真的已经要赶住同我哋开 birthday party 啦嘛，咁我去到啦，咁跟住咧就开啦，开咗之后饮啦，饮完之后咧第二日系头痛嘅。 哦， 所以我都几肯定嗰一支系一支。 但饮落啲味道咧？ 系好怪嘅。 嗯， 系啦，系唔好饮嘅。 会唔会系你心理咋？ 唔会咧，你 feel 到噶，即系 你感觉到嘅系啊， 系啊，你知噶，你饮开噶嘛。 下次阿 马 老师生日，你买支嚟俾佢试下。佢饮酒叻， 我点知买一支？我买多俾佢 啦。佢饮死为止， 好坏佢一试就知噶啦。 系 好啦，十一点钟翻嚟咧，马老师，我哋唔好争呢方，但系有特别嘅游戏系咪？ 啊，唔系啊，而家系十一点啊， 咪咯。 14户当中40户冇人应门。另外，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同進發街17、19號嘅強檢行動亦已經完成，大約55人接受檢測，冇發現陽性個案。當局派員到訪28户，7户冇人應門。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8宗新冠確診個案，本土和境外輸入病例分別有40和18宗。本土病例方面，浙江杭州市有24宗，天津11宗，北京3宗，黑龍江牡丹江市和河南汝州市各有1宗。境外輸入方面，上海、廣東和福建分別有10宗、7宗和1宗病例。內地昨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3宗疑似病例都是境外輸入上海的病例。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16点，升266点，成交金额395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6升11.6，美团是219.8升11.8，阿里巴巴114.7升4.8，盈富基金23.94升2.6，京东集团280.6升14.6，快手88.8升6.3，恒生中国企业84.68升1.24，友邦保险80.95升1毫，港交所437.8升4，汇控是54.85跌咗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456，瑞士法郎8.373，欧元5.471，加元系6.122，新西兰元5.119，欧元系8.702。每百日元对港元6.7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1点，升264点。港金报，伦敦金系报买入1787.76美元，卖出178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慢车。另外皇后大道东去翻金钟方向，近住湾仔道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司徒拔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过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昨晚 B 分半夜扭计，我好眼瞓啊。 唔紧要，精神。 仲要啱啱电脑轻埋机。 唔紧要，精神。新一年最紧要精精神神。 好，新一年我要抖擞精神，威猛过人。 周末有情人，祝大家新一年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郭继光同广大香港观众。熱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 既舉辦過夏天奧運會，又舉辦冬天奧運會，港商嘅國家嚴謹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圓滿、安全咁樣舉辦今次嘅冬奧會。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嘅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係能夠減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風險。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二台话你知， 哎呀，是边啊？冇嘅， 你唔见咗嘢？唔见咩啊？我帮你揾啦。 我唔见咗啲灵感啊！你知唔知啊？冇灵感，我做唔到创作，做唔到设计，乜都做唔到噶。 哦，我有好嘢介绍俾你、啊。嗱，你可以去睇下香港贸发局嘅 Design Inspire 嘅网站，睇下可唔可以咧激发到你嘅创作灵感。 Design Inspire 咩嚟噶？ 他们的目的是推广香港创意实力及展示环球创新设计，由建筑、数码、体验、平面、工业、空间以至城市和文化等不同范畴，为业界提供创意方案，激发无限商机。 他们有一个叫体验 Design Inspire Online 的网页，有专为设计师而设的线上展示平台，又有不同的工作坊推广本地手工艺和创意，还可以为你的品牌建立数码作品集，提高品牌的曝光率。 哎呀，在边啊？我摆咗在边啊？ 你又要找什么啊？ Design Inspire 的网站有这么多东西看，我要找回部电脑即刻上去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马老师啊，好多人撑你，多人都话咧，即系汽水啦吓，即系摆喺呢个雪柜咧、如果太冻啊，即系嗰个较多个温度咧，系真系会爆嘅。咁、所以好多人就话系啊，我都试过啊，汽水爆咗。唔系，其实我哋都信，不过问题就系你点解爆之后唔执，同埋到好耐之后即系流晒出嚟咧，先嚟咧咁样样， 奇怪啫。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非诚勿扰嘅，系我公司试过有人将汽水摆喺冰箱，好短，摆喺冰箱 唔得， 记住摆喺冰箱。 唔系，系摆喺冰箱下边嗰一格，我怀疑嗰个真系好冻。 冰箱下边嗰一格，系咪即系冰箱？ 即系普通， 即系摆 普通雪柜咯。 系啊，普通雪柜。 哦， 箱门，即系佢嗰个格特别冻嘅，爆咗我唔知。 系啦，个太冻系会自己爆嘅，咁样样咯。另外 ，Isa 话咧，我早几开始执屋啦，样样旧嘅东西都有纪念，但系平时又唔会执，好难取舍啊，掉定唔掉咁样。如果你今年唔掉咧，出年都唔会掉，后年都唔会掉。 教呢个方法， 唔好望。 唔系，你又将所有嘅嘢嘅话，将佢摆喺个盒嗰度，将佢咧封咗佢，封咗佢之后嘅话咧，唔系，将个盒嘅就系摆喺一个地方。你自己 set 一个时间啦，譬如可能是三个月、两个月，你唔会再开嗰个箱里面再攞里面啲嘢嘅时候咧，揾一日将佢全部掉咗佢。因为其实咧，如果有一啲叫做断舍离嘅专家所讲啊吓，你唔会用嘅嘢有三个月至到系半年或以上嘅话，嗰啲嘢对于你嚟讲都唔系必须嘅，你系可以掉。 都 系要狠 下心肠， 因为你呢一下你唔掉得啊嘛，你咪将佢全部封咗落个箱嗰度先，跟住话俾自己听，三个月之后嘅话，如果我从来冇开过呢个箱里面，你已经忘记咗里面有啲咩噶啦。 又开翻啊，又开翻嚟睇下里面。 掉咗去咯。 另外咧，今日喺网上咧 ，Cristiano 俾一张好得意嘅相我哋，好似系 Simpson 嘅咁样。 好靓啊，好靓啊， 好可爱吓，多谢晒。好啦 ，Jacqueline 咧，佢话咧，我喺外国啊，但系心情都一样喺香港。以前一家人食完团年饭就行花市，好开心啊吓。咁咯，咁好多人同我哋讲新年快乐，多谢晒，多谢晒吓。 唔单止咁添啊，你咁多今年仲系少咗一样嘢啊， 少咗咩？ 就系冇得睇贺年嘅电影。 哦、 我哋冇得入场啊！ 贺、啊、 岁片你觉唔觉得都系一条龙嚟噶？ 又冇烟花， 系啊， 好多嘢其实真系少一啲，少啲，少啲咁样，个气氛就系咁样，少啲，少啲。以前咧，圣诞开始，我哋已经有一种有一个节目就系睇嗰啲叫做灯饰，系咪啊？ 系啊， 而家都少咗啦， 而 家少咗， 系咪 啊？ 成个圣诞老人喺上边 啊， 斩下斩下个绿车。我细个成日睇啲嘅，唔知点解。可能冇 个都系咁睇噶啦， 冇 嘢 做。 系啊， 好靓，成个城市 系 好似一个橱窗咁嘅，即系每一栋大厦系一个图案嚟。 系啊，有啲人仲会比较噶嘛，就咪觉得香港嗰边靓啲啊，定九龙嗰边靓啲啊？ 或者旧年靓啲定今年靓？ 系啊，好紧要噶。当然啦，你话真系唔紧要嘅。我谂咧，如果你话真系出边嘅气氛唔系话咁浓厚嘅话，系自己可以制造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屋企嘅话，你一定系要咧，即系抹得干干净净啊，插啲花啊，整啲。贺年嘅食品啊，或者系系啦，你唯有系要咁样咯。横掂我哋都系匿喺屋企噶啦，今个新年系嘛，都冇街去噶啦。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而家我哋开始有我哋嘅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今日咧就牛年最后尾嘅一日啦。听日咧我哋就 今日牛尾， 今日牛尾啊，整个汤大家饮下嚟好唔好啊？ 红酒啊！ 咁所以咧就系话咧，最紧要咧，听日咧我哋啊大年初一啦，咁希望大家咧都苦尽甘来，虎虎生威啊吓！ 龙精虎猛， 龙精虎猛，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嘅。咁啊，当然啦，农历新年咧，我哋而家就会比较少啲啦。好可能嘅就系平时你都成日耐唔耐，你会买件衫着下，但系对于买新衫，我觉得都系一种仪式感嚟噶，系咪啊？ 系啊，过年着新衫， 或者你买一件新衫俾自己，系咪啊？有啲人就话买底横添噶噃，有冇听人哋咁讲过？ 有 啊，你有冇试过啊？ 我年年基本上都会。 哇，好核突！ 即 系 新 嘅 红底， 系啊， 红底 初一、初二、初三 着红色嘅底， 都系着同一条。唔使， 唔系，但我想问你咁多年，你着红底嘅用意系咩啊？ 系咯， 新年啊嘛，新蒸头啊嘛。 你会唔会又着错啊？一阵间系嘛？ 应该有用噶，佢着红底年年佢都着， 已经有用噶啦，系嘛？如果唔系再回抌堆， 咁你着两条啦。 如果唔系走咗， 你着两条。 系啊，我谂着埋 bra 啦，今年要 或者 都好啊， 顶一头红色嗰啲， 好啊， 冇嘅， 即系全红人， 全新啦，不如好唔好啊？ 好。 嗱咁其实当然你话买新衫咧，你哋会唔会细个嘅时候我都会拣一啲咧？嗱，我谂其实都冇乜点走得出嗰啲好喜庆嘅颜色嘅，会唔会咧？但系你会唔会嘅就系话，其实心里面嘅系对某啲颜色咧，譬如可能自己着衫对某啲颜色系有啲特别嘅喜好啊？ 一定会啦。 你系咩人，马老师？ 我如果自己拣衫啊，我都系白白黑黑咁样。 我记得咧有一。即当我啲细路仔仲细嘅时候咧，有一年定两年上下啦，系真系好，你唔好话我老土啦，但系即系成家着晒啲金金银银、红红蓝蓝嗰啲咧，你知边啲啊？ 我知， 棉衲即系嗰啲咧，系啊，即系 因为我见过你个公子， 我唔记得啦。 有你个公子试过， 系 啊， 即系成家咁样， 翻去一齐做嘢嘅时候，见到你一家人咁样，好似利是封咁嘅。 系啦，咁 寻日动态回顾，动态回顾我就睇到你啦。 系咩？ 系啊 ，OK， 即系试过咯。但系而家 你咧， 唔好话我肯唔肯，佢都唔肯啦。而家 梗系唔肯啦。 一人一大咗，佢就觉得咦咁 啊 得 咁啊？ 你啲系细个，你逼佢着嘅， 即系细个先玩公主裙，唔通而家阿 Sir 仲玩呢个？ 你呢个 仲玩公主？唔玩呢啲噶啦嘛？ 系啊，我冇唔玩公主裙，我有公主病 啊嘛。佢都知，佢都知， 梗系知啦。三个嘢我都认嘅。好啦，嗱咁其实咧，当然啦，农历新年相似嘅话咧，有好多人都会中意，点都好啊，都可能买一件衫啊，或者系买啲嘢嘅，咁啊可能咧为你会带嚟好运。 买鞋啫嘛， 因为鞋声啊嘛， 系啊，正月就唔好买啦，听日就唔好买啦，过年前买定新鞋。 因 为 鞋 可以 买， 新鞋都好。 我嗰次睇到个咩新年唔好做嘅二十件事，哇，几多啊！ 好多嘢都唔做得噶， 系 啊， 系啊，一阵间同大 家嗰啲咁啦， 或者听日讲都得。 诶、欸，好啊， 好啦，但系已经太迟咯，都过新年噶啦，已经。好啦，边一种颜色嘅衣着能够令到你觉得系最自在，系最勇于能够表现自己嘅咧？咁、可能咧就系喺你平时咧最常着嘅一啲嘅衣着嘅颜色咧之中嘅话，可以咧就作出呢个选择嘅。 马老师， 或者买新衫都得。 系我认识过着衫咧嘅颜色最多嘅一种人嚟，佢系黑色佢又会着，粉红色佢又会着，基本上咩色佢都会，虾肉色啊，即系啲奇怪色佢都会着。你有冇觉得咧？ 佢啊，唔系啊，都有好多色佢唔着啊，绿 色 佢唔着咯， 绿色好少人着， 蓝色佢唔着，可能天蓝色我觉得， 你唔着蓝色， 宝蓝色佢有，宝蓝色都少，都少，佢唔系啊，佢都唔系好夸张啫，系啊，有好多色我都唔见到佢有。粉红色可能因为佢着粉红色，所以你觉得佢姣咋系嘛？ 可能系 姣， 用呢个字形容咯。OK， 好啦，咁啊，当然有好多正颜色咧，同埋好多个选项俾大家嘅。 Okay. 平时我哋咧就得四个选项，但今日俾多啲， 哇， 大家盘满钵满，好唔好？ 八个， 好啦，嗱，咁啊 ，A 就系白色 ，OK。咁 新年着白色系咪唔系几好咧？ 用你平时你中意嘅，平时你中意嘅，就唔好用买新衫嚟去作一个标准啦。咁、你平时你觉得你就着咩颜色嘅话、我觉得自己特别醒神或者系真系特别有自信嘅、黑色、红色、灰色、粉红色、黄色、棕色即系 brown 啦，同埋嘅就系绿色，请拣、 黑色。 黑色，马小强。 粉红同白我都想拣， 每个拣一个嘅， 一个就 系啊， 粉红同白呢两个沟埋就系佢咯，可能 又粉红又白， 系啊，又粉又白， 好 ，OK， 粉红系咪？我都系黑色，好啦， 你都系啊， 我都系黑色， 估唔到， 点解唔会咧？因为显瘦啊嘛， 我就唔关瘦唔瘦事嘅，我都 你梗系唔使啦，你应该要着翻啲俾令到自己大只， 我只系觉得舒服啲啫，着黑色系， 点解咧？你觉得好似系唔使拣，唔会错， 我解释唔到 啊吓，我都系嘅。但我成日 有啲人有啲解釋佢點解中意佢，我解釋唔到。 係啊，我成日都係想我就話唔好再買黑色啦，但係都唔知點解到最後尾都係揀黑色。你係咪咁樣？係我知道我自己要改嘅。好啦，咁而家我哋揀定啦噃，你唔係白色啊嘛。 粉紅，粉紅，粉紅。 好啦，咁而家我哋先解釋嘅就係話，如果你揀白色嘅話，你嘅人係點嘅咧？你嘅個性其實好淳朴嘅，唔中意浮誇造作。而且咧就係實而虛而不實嘅事情嘅，好坦白啦，好明亮啦，説話好直接啦。你中意白色嘅，因為咧你希望自己更加積極向上，更加專注。來年嘅話，如果想增加自己嘅運勢嘅話咧，可以想要表達自己啦，例如話喺報告啊、應徵啊，或者有啲你冇自信嘅時候嘅話咧，你可以著多啲白色嘅衣物啦嚇。好啦，揀黑色嘅大佬同埋我啦，你擁有堅強嘅自我，討厭被約束、被他人控制，最好能夠。难以被控制、我哋是很难以被控制的呢啲类型嚟嘅、我觉得是 好难控制， 好难控制嘅。你内心好坚定，有强烈嘅自信，但系来年或者会有一啲时间咧，会令你动摇啊吓，或者不得不再作妥协嘅时候嘅。当你想保持坚定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要着多啲黑色嚟去增加自信，同埋人哋谈判嘅时候嘅话咧，胜算系会高啲嘅。我哋记住啦，吓。 知道。 好啦，如果系拣红色嘅你咧，你嘅个性系积极向上，对于事物咧系有坚持做到底的精神的，精力也很旺盛，充满着就是满满的朝气，不易放弃的个性使你筋疲力竭。因此来年如果是想表现出自己干劲毅力的时候，例如想发表一些东西穿搭之中的话，就要加一些红色以增强自信和坚定。休息的时候就不要再穿红色了、就穿一些较为柔和的色调，这样对你会比较平衡。 红色呢经常会令人很兴奋，很即系有少少刺激嘅， 但你觉唔觉得红色着咗上去咧，个感觉上觉得咧系会个人精神 精神 啲 啊嘛？但你谂下， 过年着红色， 你 试下嗱， 如果你将你嘅卧室睡房啊油晒红色嗰嗱， 咁啊， 你一定好 衫啫，唔得唔可以对住，对住太耐嘅话，个人会猛嘅，我觉得嗬。好啦，如果你系拣嘅就系话头先我哋讲紧咧，就系有另外嘅啲颜色啦。咁啊，就譬如可能系如果你系拣呢个灰色嘅话咧，就会系点样咧？灰色哈哈哈，你个。性格是很圆滑的，即使是面对不喜欢的人事物的话、你都会很容易能够应付过去的。个性之中但是又带有消极的一面，心情有时会不稳定的。你常日会是选择灰色来、面对一些难以喘气的时候的。来年对于不喜欢的人事物的话，又展现游刃有余的样子，或者对对方呢或者一些有面子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着多一些灰色。好啦，另外就是马小强选择粉红色啦，你个性温柔，好会照顾别人。 五个，朋友会觉得你咧跟你一齐嘅话咧会获得疗愈感。No， 当你想要同某人， 啊、喂阿李婆，我哋唔系佢朋友嘛？点 啊？系、啊， 你真系要人要朋友，系啊。 哎呀， 佢对佢 嘅 朋友，佢对佢嘅朋友系好好。我估啊，我估， 你估，因为我哋唔系，我哋唔配， 所以我哋得唔到嗰种，即系 嗰疗愈感。 坐飞机商务位好舒服，系咩？我唔觉，睇下我都冇坐过。 你啱，好啦，咁佢就系话咧，当你想要向某人撒娇或者系内心平和嘅时候咧，就着粉红色啦。未来嘅一年咧，若果有约会时嘅初次见面啊，想俾对方一啲温柔咧，同埋和善嘅印象嘅时候咧、哦，请你继续着多啲粉红色啦。好啦，另外仲有就系黄色咯噃，你嘅性格系活泼外向，喜欢接触新奇新鲜嘅事物啊，但容易贪新厌旧。 你觉唔觉得其实黄色咧，有时咧着咗系真系好似精神啲，但系唔知点解我系憎憎地呢只色嘅，但我着咗我又觉得 OK 嘅，好矛盾嘅，唔知点解。 我觉得 OK 噶， 我系唔中意只色嘅， 因为好阳光咯，我觉得。 唔知啦， 系咪啊？可能你自己唔，你着上去唔好睇。嗱，又有会咁样嘅，着咗之后嘅有啲人如果唔受得嘅话，会面黄噶。 系啊， 嗯， 我都 系啊，所以要留意噶，唔系个个受得起。如果皮肤比较黑少少嘅咧，着黄色就靓啦。我咪黑咯，即系我黑嘅话咧，个你就着黄色嘅话，你就有一种好健康、好阳光嘅感觉。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中意黄色嘅人嘅话咧，有时。你小心啲啊，人哋会觉得你唔认真啊，因此咧，来年如果想说服人哋嘅话咧，你就避免着黄色啦。 哦， 系啦，黄色会俾人唔认真嘅感觉。OK，、嗯、好啦，跟住棕色啦，棕色其实我都几中意嘅，即系我今日呢啲咯。Brown color，、大地颜色啊吓，为人咧就好感性咧，亦都系有呢个自信嘅。咁啊，对于生活周围嘅感觉亦都好细腻啊吓。你咧好冷静噶，但系咧有时就会有多愁善感咧，会令你室内有好多嘅乐趣。建议咧喺嚟紧咧去玩嘅时候，即系约会嘅时候嘅咧，请你唔好着重色啦。相反，如果系想稳定自己嘅心情或者系俾人成熟印象嘅时候咧，可以喺呢个穿搭当中嗰度咧加少少嘅重色，令到你咧有一种稳重嘅感觉。好啦，跟住就系绿色咯噃。喜欢绿色嘅你嘅话咧，你观察力咧就好强噶，咁啊注重他人嘅情绪啊，想让他人开心，个性亦都温暖，但系好容易忽略自己啊。嚟紧嘅一年嘅话咧，就要多加注意自己嘅情绪，要照顾自己先至可以照顾别人。喺约会嘅时候，如果想表现得体贴嘅话，可以选择柔和嘅绿色着下嘅话，咁就好好噶啦。 好嘢，好啦，答半翻嚟之后，我继续心理测验由我同阿马老师出题。 好。 带嚟有 Mike 张嘅呢一首《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除夕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 司走私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 十四度气温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速预报，人十一点二十九分噶。翻嚟咧，我哋继续翻有心理测验啦，就有我啦，同埋好心近视公公啦。 公公啊，系啊，冇错。睇下佢有咩心理测验俾大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提出，香港应该为新冠病毒演变为风土病准备退场计划，但先决条件是接种率达到九成，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一，即是贴近流感死亡率，到时就可以因应情况调节社交距离措施。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接种疫苗方面，长者群组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小童，希望所有年龄层的接种率都达九成。他又相信无论动态清零或与病毒共存都只是一个过程，社会不应太执着名称，否则会失焦。刘宇龙相信内地在今年第二或第三季之后都会朝着退场方向走。又引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只要死亡率低过千分之一，只有条件思考怎样与病毒共存。他相信香港如果退场，或需时最少三个月至半年左右。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晚市禁堂食，令中式食肆在今个农历新年前后损失很多团年饭和春茗生意。以一间一万尺以上的中式酒楼为例，每停十四日晚市损失200万，延长两次的话可损失600至800万。他希望下个月实行疫苗通行证时，本港接种率可达至八成以上，相信届时可减低对业界的影响。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说，这波疫情社区爆发严重，不少院友家属主动联络院社，希望为长者接种疫苗。他指部分没办法表明意愿的长者，经医生评估后如果适合接种，院社会通知家人，并需要在指定日子内回复，估计大约一星期，如果没有反对就会接种。他相信有关安排较以往进取，可加快提升接种率。南韩单日新增17085宗新冠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首都圈占过万宗，其他地区有6400多宗。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44宗，分析认为主要与周末及节庆假日检测量减少有关。分析又说，鉴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在南韩境内成为主要病毒株，在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和人际接触激增之下，出现单日确诊宗数超过20000的情况只是时间问题。串流音乐服务平台 Spotify 表示，正在平台上所有可供播放涉及新冠疫情讨论的内容中加入警告信息。公司表示清楚理解在持平方面有义务做更多事情，令用户接触到在医学和科学领域获广泛采纳的信息，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为各界提供指导。新設的警告信息會將用戶重新定向到分享新冠病毒事實的資訊中心。公司重申，現有規定是禁止內容提供者分享可構成傷害的虛假信息。 美国一名网络节目主持人访问疫苗怀疑论者，同那名主持人合作的 Spotify 受到批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今晚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0点，升360点，成交金额48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升10.6，美团220.8升13元，阿里巴巴115.7升5.7，盈富基金24.06升3.8，京东集团282.4升16.4，快手87.45升4.95，恒生中国企业85.08升1.64，友邦保险81.2升3.5，汇控系55.1跌5毫，港交所439.4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3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4。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8点，升3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5美元，卖出178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拿道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希慎广场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落翻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锦田八乡路方向大榄隧道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我不想别离》，作曲徐乐昌，作词张美贤，主唱黄浩儿 JW。 明明天空都支撑得起，但我依恋你相比。 At Green Joyce， 作曲 Andreas Oberg、Justin Reinstein、Maria Marcus， 作词林宝 Johnick， 主唱郑欣宜。 我走心的贴你，我偷天的唱你。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Aga 江海嘉。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扑。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今日下午6:30， 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See Your Star， 支持音乐，梗系无分你我， 人人有份。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记得投票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的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和悭电胆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了，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心理测验时间啦，咁咧就我开始先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叫用佢驾驶嘅态度嚟测下佢个人嘅。咁当大家嗱，咁如果你即系冇揸车，咁对唔住，咁呢个可能就测唔到你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以你平时揸车作为一个司机，你系点样揸车嘅咧？有5个选择嘅。马老师，你以前都有揸车噶嘛？记得系咪？咁你就幻想啦。啊，如果大家真系冇揸车嘅，不过你都系幻想，如果你有揸车，你会点？你都是用幻想的。好了，5个选择。第一，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因为呢，你什么叫独特方式呢？哦，我喜欢 cut 线就 cut 线的了。我喜欢扔快一点就扔快一点的了。危险喎。咁咁咁。即当然啦，即是一个合法的。不过有些人揸车都是的。 是真的。又不打灯呢，他就 cut 你啦。 是啦。 又或者其实基本上他是不够位的。 他未至于犯法。他未至于犯法。 但是他会累到人。 是啦。总之他就没什么理人的。第二，一板一眼遵照晒交通规则 ，OK？ 哦。 第三，炫耀技术，即系好中意演嘢嗰啲， 或者系单手，系啊，捽下个 好型嗰啲咁样啦吓。第四，人行我行，顺住个车流，总之跟人行咯，即系总之跟住前面咯。你有少少似呢个，我觉得，即系你。你是不是你觉得 是 不 是 顺着车流他很简单，即是总之车 流。哦，明白明白明白，是啊是啊，我知道。即是譬如可能你明明见到你左手边那一条呢是可以 cut 咗之后你会通畅一点的了。啊，不会是是啊是啊。 顺着车流。 你知道你跟踪我。 嗯，哎呀。李小姐识你咁多年， 李小姐 马路上都见过你无， 系 都见过你无数次，无数次啦。 我 哋车车见车都见过啦。 系啊系啊系啊。 第五，其实第五都似你噶，我唔知你系唔系啊。第五咧就系非常谨慎，一早刹车，即系有排未到已经抌定嗰个 brake 射都埋去。即系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咧去到好贴先至。 暂停佢噶嘛？ 我甚至乎再早啲添，我会再见到，譬如可能前边已经开始有车龙啦。你会见到佢哋会刹制嘅时候，就会个灯会着噶嘛。我可能喺第四五架车之后嘅话，我已经开始刹噶啦。 我嗰时听过一个人讲我听，身份唔好讲啦，即系总之系娱乐圈中人。佢话见过有一个都唔好讲啦，一个歌手啦， 我系识嘅， 系识嘅识，咪又话 男定女 男歌手啦， 男歌手。 几多个字嘅？ 三个字嘅，佢话佢试过坐佢嘅跑车吓到咧，真系底裤湿埋，因为咧佢话佢蹬得好快啦，同埋去到红灯前咧系到先踩 brake， 哇， 仲要系一踩就成个人向前中一中嗰啲咧，你知唔知边啲啊？ 嗱， 我 知啊 ，brake 呢样 brake 呢样嘢咧，其实理论上咧应该慢慢细力细力细力，咁你个乘客或者你自己先唔会挫前 啊 嘛，佢唔系噶，去到嘛佢蹬紧油。仲掟緊油，賣到去啦，先至一夜踩死個車， 正 咁樣嘅，係啦，好啦，咁啊五個選擇啦，總之最後嗰個咧就係非常謹慎嘅，早早剎車嘅，你揀邊個咧？ 我係頭先你同我講，我會跟 順 著 車流，總之人行人行你行啦，係咪？ 行我行，唔會 cut 嘅。 我就我都會跟交通規則嘅，我係二咯， 我揀一， 你係一啊， 係 獨特嘅方式。 唔系，因为嗰时我都有黄灯，我都照飞过去。 其实黄灯已经危险噶啦，即系俾人影嘅机会都好高 啊！我试过啊， 你试过啊？ 我试过就系咁样俾人哋影红灯，冲红灯。 因为黄灯，因为你嘅车你过嘅时候黄灯咧，你会再行噶嘛？你未过晒， 其实你未过晒噶， 佢就当你红灯。 冇错，嗰次我就喺我尖沙咀俾人影啊。 哦， 系啦，就系冲黄灯，我系抵死嘅。 今晚轮到 我系抵死嘅，咁但系我就系嗰次嘅时候，我就系唔知做乜嘢咯，就系，系啊，我唔系专登想冲，但系佢就 系 可能系谂紧嘢，唔集中嘅时候见到。既然我因为我已经得唔切啦，我架车系一路去紧，我不如我去埋啦，咁样就影啦，冇错，影两下， 两下噶， 扑扑两边，咁我就知道，哎呀，今次大件事啦，就因为咁我要上庭。 直情要想停， 因为我已经扣到 哦， 扣 ，OK， 扣啦， 知道吓，好啦，五个答案，第一个以自己独特嘅方式开车吓，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 check 你嘅情人嘅，即系你嘅情人系点样咧 ？check 马小玲嘅 系啦，你嘅情人为人正直，工作上不懂逢迎啊，巴结，一切依照。对唔住，应该系你自己啊，唔系我调翻转。 佢自己个人 系啊，你应该系你啊。你为人正直，工作上不懂逢迎，巴结，一切依照自己方式过日子，系一个理想主义者。第二，一板一眼嘅遵照交通规则吓，认真。 你呢个你 系啦，固执脚踏实地，唔会占人便宜。但有时又过于啰嗦吓，系一个相当冇趣嘅情人。不过梁 先生你好嘛， 系一个好丈夫嚟嘅，要多啲同人哋沟通吓。 听唔听到啊？ 我明点解头先我会调转啊？因为佢话请你帮你男朋友 check 啦， 哦， 所以我知 睇下对方系个咩人。 系啊，但我觉得唔好似系 check 男仔啦，女仔都可以嘅咁样。咁所以咧，头先就讲错咗。而家系，总之呢个就 check 你自己嘅吓。第三，成日炫耀技术吓，喺度爬头啊，诸如此类。呢种人咧系好似孔雀咁开屏俾人睇。 哦， 吓工作上咧中意争强好胜，又以自我为中心。起欺下怕上啊，知唔知咩啊？即系虾你啲下属就惊上司。事情没做好，一定忙着推卸责任啊！ 哇，系咪人嚟噶呢个？ 超车炫耀技术嘅人啊， 超唔中意。 第四到你婆啦，顺着车流，稳阵地开。佢系一个好丈夫或者好太太嘅最好人选啊！请掌控佢吧。佢为人开放，又容易同人相处，适应力强，办事爽利，决断力佳，反应灵敏，唔会争先恐后。呢一种系非常好嘅情人，打着灯笼去边度揾呢？咁 你够未啊？ 准啊！ 好啦，非常谨慎，早早刹车。呢种人太过谨慎啦，而且开车技术可能不佳，冇自信啊。但系又唔系话冇晒优点嘅，喺工作上呢种人系认真尽责，值得大家信任。不过就缺少自我咯，所以好在意人哋嘅睇法。如果你真系爱佢咧，有时必须充当一下心理医生，帮佢辅导一下。 知道。 自信系咪啊？麻烦啲 啊！真系好惊车。 系啊，咩惊？ 揸车咧，个面贴住个胎盘咁，好紧张望住嗰个前面个马路。 我开头都系咁嘅。 系嘛？要时日嘅啊，好路路畅通。揸车要小心啲嘅，啱嘅。翻嚟到马老师。 揭发真相，跌着每日幻象。 好啦，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啦，时间咧就系十二点咁滞，仲有九分钟十二点钟，同埋马老师一阵间咧，你会有一个乜嘢嘅游戏啊？ 哇，犀利啦！我请咗个大师嚟啊， 马鬼凡大师啊嘛， 系啊 ，Mr. 马鬼凡， 马鬼凡 系啊，咁啊，同大家玩啲、okay. 即系唔系好科学嘅、okay. ，玩下游戏咁样样， okay. 好唔好？ 好啦，心理测验嘅最后一环， 好 开始。 嚟，如果好简单嘅啫，嗱。如果依家你想饮一杯茶， 咩茶？中国茶定西茶？ 咩茶都可以，茶中茶啦、嗯。前面有四个杯，有黄色嘅杯、蓝色嘅杯、红色嘅杯、黑色嘅杯，都系装住茶嘅、 嗯。 四个杯你拣咩色呢 A 黄色 ，B 蓝色 ，C 红色 ，D 黑色，拣边个杯？ 杯啊！ 系啊，里面就装住啲茶。 黑色， 黑色， 黑色， 系咯， 两个都拣。 因为真系杯黄色嘅奇怪。 唔知啦，我唔会，我都唔 会。系啊， 黑色杯好似感觉上觉得要高级啲啊、 嗯。 但系黑色杯，我觉得茶咖啡我睇唔清楚。 你理得我啫， 中意。我得，我拣黄色。 你理得我啫， 拣黄色。好，呢个嘅咧，其实咧就系睇下你有冇一句富贵命咧。 嗯， 系啦。咁如果好似我拣黄色呢啲咧，就有享福嘅好命、啊 你咪睇答案先噶， 我冇， 我冇就奇啦， 一生都系 我冇就奇， 一生都系好运嘅，先甜后苦， 咁样唔准啦， 系啦，后半生 系啲 好情况，啊，你唔会因为有钱咧就 自己 倾到 自己， 喺 街度哭 啦， 食花生先，食花生先， 一生都好运真系，呢 真系好运啊， 点解都喺你身上， 你好运， 我觉得好运啊。 嗯，继续 好运，系啦， 继续好运啦，你 系啊， 继续好似你而家咁样，唔好变啊 吓。O K O K O K， 哇，你真系独女啊， 好独 啊，佢自己好运啊嘛，咁我咪就祝你呢一世都 系 咁样咯。 份嘢话好运啫，嗱， 咁你话你自己系啊， 系都算好运，我觉得。Anyway， 你梗系好运啦，同得我哋做节目， 梗系 系咪先？ 梗系啦，我谂住还神添啊，系啦， 唔系佢心谂嘅就除咗呢一样，除咗呢样，我其他都好。咁你哋日日对住你嘅话咧，就真系黑运。 工作时 系啊， 机智果断，唔会投机取巧。 你讲紧乜嘢？ 佢自己都 系 机智果断， 私底下好会享受生活嘅。 你 唔好 理 我哋， 你 唔好不嬲唔理你， 你 好后悔冇玩过啫。 我冇 拣 呢一个，所以其实我 系 咁样噶啦。 系一个努力提高生活品质嘅人。正因为如此，你先努力赚钱。 即刻唔想听。 好啦，嗱，黄色完嘅啦，完嘅啦。 我唔想影响大家。 系嗱，蓝色杯嘅人咧就系傻人有傻福，拣蓝色杯嘅系一位咧天生咧都系好运嘅呢个人咧成绩平平。但系咧，佢乜都可以順利過關嘅，系啦，包括做嘢啦，甚至咧， 佢揾唱片揾唔揾到噶？ 咩啊？ 佢揾唱片揾到 藍色杯嘅， 藍色杯佢揾到咯，因為佢係黃色杯嘛，所以佢揾唔到咯。 係啊， 係嘛？你啱㗎，係 啊， 你啱㗎 ，Michael。唔好阻住佢，咪一陣間有啲聽眾又話嘈住人哋講嘢。 哦， 係 對唔住， 係咪？你知佢好多 fans 噶嘛？ 我哋閂咪， 係我哋唔好出聲。 嗱，連你另一半咧都對你相當好嘅。会嘘寒问暖嘅，同你好似如胶似漆嘅，等人哋咧人人都羡慕你嘅，呢、这个就系蓝色杯啦。OK， 学拣红色杯嘅咧就系、是、与生俱来嘅富贵命，恭喜你啦，朋友。啊，饮啖水先啦。哇，佢真系拣蓝色杯。 你可唔可以开翻我个麦？ 佢人灰色杯系你拣红色杯嘅人咧系与生俱来嘅富贵命，系啦，从小就好有智慧嘅，做事咧绝对唔会浪费时间喺啲无无谓谓嘅嘢噶啦。好啦，拣黑色杯嘅人， 我同我 Michael 系啦，天生吃货命， 你哋好有食神嘅，你哋系一个咧即系受唔到美食引诱嘅人啊，天生有住厉害嘅美食直觉啊，绝对咧能够食啲好嘢嘅。 点解讲食嘢嘅呢个？ 系啊， 其实呢个心理真系差咩？我想问。 你话讲紧 富贵命， 富贵命 食嘢咩食神？ 都算系嘅。 你有食神咯？ 有人请你食饭，其实 系 好嘅，系好命嘅其中一个标准嚟嘅。 其实冇乜人请我食饭， 冇 自己请自己食饭。 你冇你有 好多啊！ 你唔去啫嘛， 今朝有食啲好嘢。 OK OK， 系啊。嗱，虽然系咁啊，你成日都话减肥咧，都系照系食嘢，不过你都可以有好好嘅健康，系啦。只要平时再加以锻炼咧，你都系会啊，继续有食神同埋健康。 锻炼乜嘢啊？ 做运动咯，做运动。OK。 OK， 多谢。 OK， 多谢， 多谢你拣黑色 个话，你讲得啱，好似同之前嗰三个好似系脱一节咁样。 佢都系可能安啲运俾你哋。 我哋系地球人，我哋唔系兜巴星人，所以我哋唔明兜巴星人系点谂。 我哋系唔会去嗰间， 我哋都唔 去嗰间咖啡。 兜巴星咖啡室啊，我哋又唔会去饮。 我宁静的沙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哦，他们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 还是笨小孩，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啦，翻嚟咧，我哋一阵间嘅风骚范围咧，除咗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啦吓。咁之外咧，依家仲有一个新颖嘅游戏咧，由呢个麻鬼饭大师咧系啊喺呢个跑马地咧跑落嚟嘅，跑埋啲粉。 你唔系黄大师，等你跑马地跑嚟，我应你个心佢关你事。 跑埋你个马房跑落嚟啊嘛， 同我过嚟都得。 okay， 好啦，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 并强化制裁体制，亦会向北约盟国提供额外支援，但是英军极不可能在任何冲突中作战。 蔡惠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英国将透过威胁和外交手段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寻求入侵乌克兰。英方正着手扩大可以实施制裁的范围，可能针对和俄罗斯政府相关的企业。将在未来两星期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蔡惠斯又说，英国已经在乌克兰训练了20,000名士兵，并提供反坦克导弹等支持。英方正考虑将部署在东欧的部队人数增加一倍。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初一早上天气寒冷，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9点，升329点，成交金额56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蚊，升11蚊；美团220.6，升12.6；阿里巴巴115.1，升5.1；盈富基金24蚊，升3.2；京东集团279.4，升咗13.4。快手87.2，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84，升4；友邦保险81.05，升2；建设银行5.98，升2；汇控系55.1，跌咗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458，瑞士法郎8.377。澳元是5.466，加元6.123，新西兰元5.117，欧元是8.7047，每百日元对港元6.7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5点，升3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1美元，卖出1,7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泥涌道会员棚方向跑马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锦田百香路方向大榄隧道、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一个一个一齐打打打打。 敬文妈妈，你打咩啊？ 嘉明妈妈，我想帮玩玩星期天嘅大小听众打打气啊！ 哦，明白晒，一句到尾，我哋全城集气，正面迎新气， 好正向啊！新一年一定日日都好天嘅， 冇错，希望在明天啊嘛！啊，唔系，希望在今天、明天、大后天啊！ 耶、yeah ！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日嘅开幕式同20日嘅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咧，迎接呢个虎年咧，请到呢个大吉禅师咧，系嚟同我哋吉一吉佢嘅吓。即系意思就 是你转咗系嘛？你之前唔系请呢个噶喎， 诶、那個， 嗰个塞车， 嗰个塞车嚟唔到，系啊，冇错。 佢话塞车嚟又跑马地嚟，跟住使乜话咁？如果你讲铜锣湾嚟都得啦嘛。 哦，咁啊，另外请下大家先， 大家知唔知？好嘢， 仲带啲吉嚟啊，即系吉祥如意嗰啲咁嘅感觉， 吉祥喜庆嘅感觉系咪？ 吉吉喜庆， 大家好耶！ 你好啊，吉祥大师， 哎、吉祥大师， 第一次嚟电台， 系啊，你好，吉祥大师。 吉 祥大师越吉越长嘅， 系啊， 长和个长， 两位好嘅。 吉祥大师，你等等先好唔好？ 好， 我请呢个顾嘉辉大乐队上嚟啊！ 好晒你， 好嚟， 你唔揾陆瑶大乐队 一齐啊？系边个都啊 ？O Campbell 啊，啊嗰个嚟晒 ，O Campbell 啊， 系啊，内多 O Campbell 啊， 系啊， 呢啲好嘢啊！ 你好，吉祥大师， 啊吉祥大师， 玩法啊？ 咦，吉祥大师，你跌咗啲嘢喎？ 系喎， 我冇跌嘢， 你红底啊？你嗰啲红底啊？ 跌咗落地。 喂，嗱，我想问下两位咧，你哋过年以前细个咧？兴唔兴啊？求签噶，你妈妈都带嚟， 我少，我就少， 非常 过年就总系问下自身啊， 系啊，健康啊， 求 签 又求两支， 有啊有啊，自身一定会嘅，我系会年初二去求嘅， 年初二 系边度？初二去求，我就去庙咯， 边间啊？ 去边间？记得啦，如果我记得嘅，但如果我讲咗出嚟，我人咪知道我去嗰度咯。 OK OK， 吓，我啊去过大仙，我又去过车公庙，又去过观音庙， 唔系嘅， 系啊。不过我觉得求签咧都系一种即系心灵嘅抚慰嚟嘅啫，系啊。 但如果求到下下签嘅话，咪会唔开心咯。 系啊， 我成日系嘅，唔系嘅。 我成日觉得咁样嘅，即系你求咗啲唔好，你又唔信；好嘅又信，咁不如唔好求，系咪？即系你叫输打赢要，不过切入你啊，其实。 唔系啊，我唔会输打赢要噶，我依家系居士嚟噶。如果你求到啲唔好嘅签咧，我会要你作福，要你作福噶，我帮你。 你又啱喎，听闻好似话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心理上面嘅佢哋嘅生意嚟噶，唔好嘅话作个福就冇事啦。 系啊， 买个风车花转转就冇嘢啦。 系啊，同埋听讲咧，如果你求第一签或者第一百咧。通常嗰啲好劲嗰啲咧， 咚咚咚咚咚咚响鼓 啊！系啊，都系未必个个受得起嘅。 诶，我求过， 我 求过第一签， 我都求过， 我求过第一签， 我观音庙求， 但系我系玩嘅啫，电子求签， 我真系 求过第一签， 错咁样。 但系讲真，嗰一年真系好好， 好正啊！ 嗯，嗰一年真系好顺利。 系咪就识咗马小强嗰年？ 嗰一年系冇同佢做嘢， 咁啊好彩啦！你估我又唔系阿马小强又冇彩啊？我一句是一说，两位都好彩，彩就彩彩彩彩， 系啦。咁你嗰次咧，你喺个观音庙嗰度求到一签咧，嗰一年点样啊？ 一般般嘅， 唔係就係新 啊，所以就係話未必受得起， 真 係 一般般啫、哦。我以為好高興啦， 即係你抽到好嘅未必受得起啊。 係啊，但係嗰個 咁我抽到好嘅，我點解要抽到好啊？ 唔知啊，因為解簽嗰個同我講，佢話咧，如果我問嗰啲嘢咧，我當年唔記得咗問咩啦，佢係唔係咁即係頂呱呱咁樣？ 哦， 係啊， 即係唔係所有嘅嘢嘅話，第一簽都係好嘅。 好矛盾嗱，你今年抽到咧大富大貴，不過你未必食得起嘅，咁折墮嘅咁。咁点啊？ 系啦，咁我抽到 衰又衰，抽到好又衰， 咁咪又作福咯，施主。 咁你真系喷我啫。 系啊，我睇下佢去咩啲咩庙啦，系咪啊？咪就咪嗰啲。 我个喷叫盲人 庙，盲人庙冇错。昆烟temple， 昆烟temple 系。好，我哋嚟咯。我头先咧就我已经抽咗， 我都抽咗 啦。你可唔可以解我先？ 好啊， 我 呢位 好紧张。 施主， 系 恭喜你啊！呢一支嘢好嘢嚟嘅， 我 真系 我头先嘅嘢。 系嗱，呢个咧叫做流。刘向德志啊， 刘向德志，刘向系一个人嚟嘅， 又刘向系一个人嚟嘅， 刘生系咪 Mr. 啦？ 系啊，嗱呢支就系上吉嘅签嚟嘅， 上吉 系啊，好嘢嚟嘅， 下吉唔吉啊？ 下吉就争啲， 系啦，又争少少，呢支主 就会跌嘅。 同埋咧，我工作紧嘅时候咧，梁先生。你最好 我哋呢啲叫旁观者依牙松降噶嘛，所有一定 捉 企喺两个阿伯侧边，梗有其他阿伯噶嘛。 喂， 你一脚掹开嗰啲阿伯，唔好睇咁啊，唔得噶。 我依家最精会神，你知唔知啊？我都内耗噶，明唔明啊？ 咁你讲啦， 我咪叫花女啊。 今日食啲咩好咧？啊，我今日讲咩好咧？一阵间做咩好咧？我嘈住你添，你俾唔俾我讲啊？你唔俾我讲，我嘈住。 俾， 哎呀，快啲啦！我 刘向咧。是漢室的貴族嚟嘅， 又唔係戰國時代。 唔係啊，漢啦過咗春秋戰國啦，就漢朝啦。而家佢因為咧勸諫啊，即係勸諫皇上唔好掹唔好掹，就曾經咧就下獄嘅，即係坐監嘅。 咁仲話好？ 聽我講， 下獄啫，唔係公刑啊，公刑慘啲。 獄中堅持苦讀，後尾獲得平反，出人頭地啊！ 哇，好啊， 好嘢啊！ 但係要先坐監喎。 系啊，先苦后甜， 先苦后甜咯，先苦后甜咯，即系等于你饮咗杯斋啡，苦苦地，但系你跟住工作起劲，阿老细又赞赏你话系咪好啊？你系太月，其实咧个月系个 甲乙丙丁个月， 我哋就叫做太一嘅，系啊，我哋呢啲即系月咯，即系好嘢嚟噶，天神中， 你明唔明啊？ 唔怪之佢今日得闲啦，通常呢啲咁嘅师傅呢一排都应该 book 唔到。 咁你又叫我上嚟？ 大家谁知？ 系因为其他人我约唔到。 大家谁知坐？ 你知唔知啊？太月即系太一啦，天神中。 咩叫太月即系太一咧？我唔明。 唔系，其实个月字咧，喺我哋嚟讲咧，就唔读个月字嘅，读个一字嘅。 太一 未啊？ 明啦， 明啦。 好啦，你继续饮茶啦。天神中最尊贵嘅人嚟嘅，即系非常好啦。咁咧，呢个神仙咧，就做咗啲灯。就照住阿刘向读书，系大贵人相助咁嘅意思。 即系今年有贵人啊， 冇错啦，即 系有贵人 烧啲嘢照住你读书，佢又照你，系又照住你读书，咁你要读书先得，系啦。咁咧系一支好签嚟嘅，如果求得呢支签咧，要把握嘅良机，未来数年啊，有一番成就，好冇嘢啊， 好嘢， 系嗱呢个咧。你问事业系嘛？从此平步青云，逐步开拓未来嘅大业。 嗯， 哇，呢个真系好，努力加油，施主。 多谢。 咁你俾一封利是我啦。 好啊，我就俾封利是封你得唔得？ 名牌嘅，十蚊投翻嚟。十蚊投翻嚟。 我真系俾个。 明通银行，明通银行。 哇！ 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觉生活无聊，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 住你令你心安，不收藏到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那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依据。但愿天空在心里证明根果，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受，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那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 好啦，林耀康嘅呢一首解答之后，我又请翻大家老师嚟啦。大家老师， 系。饮啖茶先啦，好茶好茶。诶，嗱，阿梁翁，你诶， 可唔可以叫梁翁啊？ 头先佢又熬咗， 熬咗啦，佢熬咗啦，佢岌下岌下咁熬咗出嚟啦。哇，恭喜你啊！呢一支叫做《武则天赏花》。 哇， 赏咩话？ 赏花 哦，赏 花睇花。 武则天知唔知系边位啊？ 梗系知啦，女皇帝。 系啊， 我系武则天个老婆啊嘛，我知。 是王朝的女皇帝，历史上一个传奇的女子来的。这个好犀利啊。在位时呢，就冬残春末到的时候呢，是都要欣赏啲花。 嗯。 即是你冬天边会有花，因为发脾气。我要赏花。 我 唔理。 啲眼神就 咁 一模一 样。我 要。令到百花仙子呢就争言斗丽。佢啊，呢个武则天仲做咗一样嘢。 点啊， 击鼓吹花。吹啲花开啊， 即系用鼓声啊， 用鼓声， 系啊， 鼓声嚟吹花， 系啊，呢个系唐朝嘅事啦。 咁咪唔好咯，如果系咁， 唔系，你又错咯。呢支箭系描述当时咧，哇，天边咧一片红霞， 嗯， 你幻想眯埋你眼先啦，系咪系咪有啲红霞喺度，好靓， 发黑， 门外嘅桃花，杏花。杏花同埋桃花到争艳斗丽，哇！又一边品尝啊，边啲花靓，边啲花正啊，又喺度饮住酒咯。你话系咪人生乐事咧？ 咁代表乜嘢咧？啊， 求乜嘢？ 居士呢个 求乜嘢？ 事业， 求事业。 嗱，恭喜你啊！有意想不到嘅收获，而把握时机啊！嗱，真系好似阿武则天吹花咁样样。你 明明 唔 得噶啦， 明明唔得噶嘛。咁即系话你一定要不断吹咯， 哦， 你点解？ 即系佢要主动啲， 系啊， 系啦，每日翻嚟都，啱啱佢日都系翻嚟吹水， 日吹夜吹， 日吹夜吹， 知唔知？ 系啦，吹劲啲， 系啦，吹劲啲咁就好噶啦，系因为咧。武则天咧，虽然系即系第一个女皇帝，虽然系佢唔系几好，咁但系咧，如果喺古时嚟讲咧，你做到皇帝已经好巴闭噶啦，系啦，咁你又为咗你要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嘅嘢，同个天抗命，于是咧你又要尽力而为啦。 Mission Impossible， 冇错啦。 喂，阿大吉啊，你都应该帮自己求翻一支噶，可唔可以？你揿一揿嗰个签，咁我哋你自己解翻咯。 使唔使帮你啲签筒将嗰啲牙签抽出嚟先？ 唔使。 佢嘅 Apps 咧掉曬啲牙籤。 頭先咧，不過咁樣嚇，話時話，大家咪喺度講緊嘅啊。其實我哋都覺得，其實今年咧都好似過得幾好啊。 嗯、 你有冇聽人哋又咁樣講過㗎？即係譬如話，若果你真係今年係覺得幾好嘅，你希望可以將呢啲運勢。 勢咧帶埋落去喺下一年嘅話咧，今晚你沖涼咧就唔應該用碌柚葉水啦。 哦哦，係啊，係聽過，因為碌柚葉水係洗走你過去嘅運氣噶嘛，你一洗走咗好運咧就冇啦。 冇錯， 我今晚唔好用碌柚葉咧。 如果佢話你係想將你好嘅運氣咧再帶落去嘅話咧，你係應該要用七色花。 系， 唔系精密科学啊吓，英文系咁样嘅咋？你去买七种唔同嘅颜色嘅花，就去搣咗嗰啲咁嘅花瓣嘅话咧，系搵嚟冲 七色花， 哇！使唔使摆落个浴缸嗰度啊？ 最好啦！ 哇，好浪漫啊！啲水真系浮下浮下。 哇！ 我啊求咗呢支啦，63000，中吉靓签啊！哇，好嘢啊！又是春秋时候老国人阿颜回， 颜回 系孔子的好学生， 冇错，好锡佢嘅。 系啊，尊称为呢、這个啊，叫阿颜回系亚圣啊。你话巴唔巴闭啊？如果我做咗颜回，我一脚踢走你两个， 最好啦，我都唔想同你一齐。唔紧要。 新年流流， 我哋对于我嚟讲系一种荣幸。 你唔系颜回咧，轮回啊你。我讀過你， 咁你咪中 哇咁樣樣， 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第一步自身先嗱，安守本分啊，最好繼續進修自己有興趣嘅科目，即係話我都要。 例 如吉他，仲有書法，仲有唱歌，呢個我絕對有自知之明嘅。I know myself。 古人都有玩啊琴咁樣嘅， 係啊，咁樣樣咯。嗱，呢啲即係大家玩下啦，係啦，咁樣。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咪可以同阿大師傾下。 唔好咯， 冇興趣咪唔好。 係咯，唔好咯，覺得。 即係點啊？你想俾人哋同你揾人哋求咁啊？ 但人哋點求啫？係 啦， 求唔到啊！ 話俾我聽啦。 不如你哦咁啊，可唔可以幫我哋節目又求一支啊？嗱，好嗰啲先讀，唔好嗰啲唔好讀。 好啊，你俾一分鐘我先。 好啊，咁我你休息一陣啦，睇下。我而家你即係嚟啦， 係 啦，好快啫嘛。 好。 好犀利吓！我哋而家呢一种嘅求签嘅方法，咁样系电子求签，其实基本上系上咗个 website 就已经可以玩 了。好，睇下， 大家都应该有玩 啦 吓。好啊，来年究竟 哇， 我哋嘅节目点样咧？ 恭喜大家上吉靓签！ 哇， 正！ 阿东波啊， 做咩啊？东哥， 东波游赤壁啊！ 阿东波啊， 系啊，东波赢嗰个苏东波啊，系啦。嗱，佢虽然佢官运唔系几好，但系胜在咧名士风流啊，交友广阔啦，基情于山水之间， 系啊， 系啦。咁我觉得又似风骚呢个本质，我哋都系即系寄情山水噶啦。对住啲良辰美景咧，同知己咧啊，诗酒畅酬，人生一乐也，系啦。佢去游赤壁嘅时候咧，写下咗传颂千古嘅大。大江东去，你话有几巴闭啊？即系可想而知咧， 可以传颂一路落去啫。 系啦， 成理贵言啦，希望每一位听紧风骚朋友都系开开心心。 系，总之咧，万事大吉， 冇错， 一年。 多谢阿大吉老师， 系啦，冇错，又吉又称吉祥老师， 越吉越祥。 得啦，走得啦， 哦，走啦，走啦。年轻想跳舞，谁曾埋没你的热情？然后再以心声幻想可充当吉他手，但未承认没时间回味你绘画多喜劲，为美梦谁在意？献丑，如你打不死，别介意理想偏离，不再够。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人生太多神奇，只因你可亲手争口气，成就你一生是你。千蜂拥小说家，甘愿做凡人。旋律想到你，迟迟还未奏出口吻。为时未晚，开灯，用心雕好的作品，不用极迷人。用诚意投入唱，歌声不吸引，就继续唱，未怕。再够气，还有 重拾迷失的小资源，何时突破起点可以不理？你是晚成败戏，尚有力去飞，落句成败去闯一片天地。而你输得起，自告奋勇推翻痕迹，不再旧戏，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抛弃遗憾你。 好啦，一首歌叫《献丑》啊，送俾大家老师啊吓，咁啊12:29噶啦，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咁啊多云啦，今晚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啊，展望未来数天咧，当大家咧一路系享受紧新年假期嘅时候咧，就系、是、有雨嘅，年初一早上天气寒冷，本周期天色好转，先喺12:30新闻报告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农历新年贺词，她说踏入虎年，而虎象征触觉敏锐、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时机、迎难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并乘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踏上由自及兴的新征程。林郑月娥又祝愿港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更新版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会自动显示疫苗接种记录，相信可以配合下月实施的疫苗通行证措施，方便市民和处所负责人使用。如果有人选择出示纸本接种记录，当局都会尊重。他指出，日后处所负责人会有工具扫描市民的疫苗通行证，有关资料将以加密方式储存，绝对有信心资料不会外泄。又说，市民如果曾经到访有确诊者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可以要求处所负责人提供资料进行个案追踪，包括主动联络市民提醒接受强制检测。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乘搭交通工具是否需要使用疫苗通行证，要视乎专家就实际情况考量。他认为首要有方便市民的措施配合，避免使用过程不顺畅，出现人流聚集。南韩单日新增17,085宗新冠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首都圈占过万宗，其他地区有6,400多宗。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44宗，分析认为主要同周末及节庆假日检测量减少有关。分析又話，鑑於 Omicron 變種病毒已經在南韓境內成為主要病毒株，在春節假期人員流動和人際接觸激增之下，出現單日確診宗數超過20,000的情況，只是時間問題。在加拿大反對接種新冠疫苗的示威踏入第二日，渥太華陷於癱瘓，数以千计人士加入名为自由车队的示威行动，警方说正调查多宗涉嫌亵渎纪念建筑、损毁车辆和对警员、市内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士作出违法或威吓行为的事件，包括有片段显示一名女子在阵亡士兵的坟墓上跳舞。官员形容有关事件应该受到谴责。总理杜鲁多政府在今个月15日推出措施，强制未接种疫苗工作时需要跨境美国的加拿大货车司机回家之后要进行隔离，有司机不满更进一步触发反对加拿大国内其他强制接种疫苗措施的示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初一早上天气寒冷。 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2点，升252点，成交金额65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升12蚊；美团系219.6，升11.6；阿里巴巴114蚊，升4蚊；盈富基金23.98，升3毫；京东集团279.6，升13.6。友邦保險80.65，跌2毫；快手87.95，升5.45；恒生中國企業84.62，升1.18；建設銀行5.96，冇升跌；港交所438.4，升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7，日元115.5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4。人民幣6.362，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7,112點，升39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6.07美元，賣出1,78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一知半解》，作曲维斯 Adrian Chan， 作词 T-Rex， 主唱维斯。百岁备忘录，作曲 Nick Choi， 作词林若玲，主唱 Suki S 石咏丽。 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 喜欢上一个人，作曲陈永康，作词郑敏，主唱 Yellow 野佬。 人大了总剩下自己，当恋爱总带着自欺，跟你总兴奋如最丧。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Candy 孙孙晓妍、 MC 张天赋。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师傅啊，李师傅，今年香港嘅运势会点啊？ 等等先啦， 李师傅啊，我关心啲钱多啲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可以赚多啲啊？ 都话等多阵咯， 仲等等到几时先讲啊？ 唉，年轻人你真系太心急啦！等到大年初一至年初三，李成泽咧就会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噶啦。 哇，咁开心啊！咁样依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虎虎生威何新岁。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万不要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人家虎年行大运，老婆老婆老婆， 哎呀，投资巴闭，做乜生嘢啊？ 吓，你做乜生嘢啊？你新年流流，你做乜做老公生嘢啊？ 哎呀，你咁都唔明，我本来想问我做乜鬼嘢啊？咁新年流流啊嘛，唔可以讲嗰个字嘛。 哎呀， 我问你做乜生嘢啦？ 咁我系宁愿你讲翻做乜鬼嘢啦。嗱，男人老狗新年俾人话生嘢，哎，真系，大家利是，你有水讲过，你有水讲过。 你真系八卦到死嘅，啊，错错错错错错，哎呀，八卦到生啊，做乜嘢啫？嗌我做乜嘢？ 放完假就要开工㗎啦嘛，係咪？ 我知啊。 咁你要俾定啲利是，我听日见到嗰班马骝个个恭喜发财，咁要派利是㗎嘛。你唔俾定我边有得派呢？係咪 嗱，准备好晒啦。 好，我攞嚟攞嚟攞嚟。 咪住听住，唔好捞乱啊。呢一度呢係有三种利是嘅。 嗯，好。 嗱，最大嗰封嘅话呢金色呀，利是封 下。哦，知 每封呢10蚊。嗱，中间嗰啲嘅话呢， 喂咩啫？阿老婆 啊。 最大封即系最重手嘅， 系 都得10蚊， 系冇错。 咁其他嗰啲几多钱啊？ 嗱，你听我讲埋，中间嗰啲咧就每封5蚊， 吓 嗱最细嗰啲咧每封咧就一张红纸， 一张红纸， 梗系啦，写住恭喜发财，好好意头啊，系咪啊？ 你俾张红纸，你俾人闹嗰阵仲好意头啊？ 你黐线噶吓？呢一种嘅利是啊，就预咗俾嗰啲咧酒楼伙计啊、油站嗰啲职员啊咁。呢啲我见一次就算噶啦嘛，系咪啊？冇咩机会再撞翻噶啦嘛。就算佢嬲啊，都闹唔到我啦。 谂埋啲咁样嘅嘢，你不如唔好俾人。 唉，所以话你唔识做人咧。新年流流啊，去茶楼饮茶，俾封利是啲伙计嘅话系一定要噶。咁即系嘅话，第时嘅话有台嘅话咧，我都唔使等啦嘛。是咪嗱，我又唔信啊，佢就即刻拆开个利是嚟睇下里面有几多钱啊。到佢发现里面得张红纸啊，我都饮茶走咗啦。 你个人真係衰唔衰衰，哎真係。 阿爸妈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 老爷奶奶恭喜发财。 哎呀。 哇喂阿仔啊，你过嚟。乜你老婆个样好似呢咁攰咁嘅。 係咩 我知啦。你哋琴晚系咪努力制造下一代呢？哎，叻仔叻仔，继续努力，我等咗出年咧派利是俾个 B B 啊！ 听过你讲乜嘢？梗系唔系啦，老爷又即刻精神晒啊！我见放假无聊煲下剧咋，一路煲到天光啊，几乎唔想起身啊，瞓到唔转便啊！ 哇，你份人啊， 点 啊真系懒过我乡下嗰只猪啊！你宁愿煲剧啊，都唔同我哋制造下一代，仲咁大声讲出嚟，你都唔怕失礼嘅？我以前啊做人心抱啊，每日6点钟就起身噶啦， 咁早起身做咩啊？倒塌啊！ 倒塌都唔使咁早啊！不过咧，我要煲水整早餐啊，执干净间屋。如果唔系啊，我奶奶起身就会闹我噶啦。不过好彩，佢日日都瞓到鬼咁晏先起身。 如果我有个咁嘅身痛，我直头唔起身长瞓添啊！ 你讲咩啊？ 忍笑即系忍死人。 你讲乜嘢啊？你估我听唔到啊？够胆你就讲多次。 哎、好啦好啦好啦，新年流流，大家开心啲 啊！抵啊！仔啊，佢哋两个真系火星同地球 Mars and Earth， 摆近啲都唔得啊！真系啊，日日都听佢嗌交。 Mars 我好肚饿啊，又话煎咗嗰啲 Robert Go 嘅。 Robert Go， 哎呀，我唔记得咗煎添。 唔记得咗煎啊，乜嘢都唔记得啦！你系咪老人痴呆啊？ 哎呀，死啦！唔记得咗添， 又话唔讲个死字。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啦噃，我中意咁样嘅，关你咩事啊？ 哎，好啦，唔好嘈啦， 又想讲啦， 入去整萝卜糕，快啲！哎，唔好嘈，唔好嘈， 费事理你啊！哎呀，抵我赢咗啊，系咪啊？好好好好。刘庚，一阵间啊，车我去观音庙。 点啊？又借钱啊？观音都话你烦啊，唉。 观音借富系正月26啊，你估人哋财务公司咩？易借就好容易可以唔？你中意几时借就几时。 咁你无端端走去观音庙做咩啊？ 我涉太岁啊！ 阿妈子，你今年乜乜乜你犯太岁咩？ 你睇佢个样啊，年年都犯噶啦。 我又唔系好明白你嘅意思，我个面上面啊写住犯太岁三个字咩？ 哎呀，咁又唔系啊，奶奶，我边敢冒犯你啫？啊，不过今年咧系虎年啊，你外形哎真系入形入格噶，成只老虎乸咁。哎呀，点会唔犯太岁啫？本命年啊， 咁你都要涉嘅吓？你咁样讲嘅，你点得噶你？ 哎呀，我有边度似只老虎啫？ 你个样唔似，不过你性格似咧。 哦， 你有冇听过如狼似虎啊？ 哎呀，留翻俾你啊！ 嗰啲心肠狠毒嘅人嘅话，其实都系犯太岁。 哎呀，好啦，嗱，我哋一阵间一齐去涉太岁啦。 系啦，一齐先嘅。不过你哋唔好怨我吓，涉太岁咩乜咩都好啦，我冇咩兴趣。我系约咗人，你车阿妈同老婆去啦吓。 哎呀，啲人真系冇公德心噶，哎呀！ 阿仔啊，做咩架车停咁耐都唔开嘅啫？吓，前边系咪撞车啫？ 唔系啊，啲人觉得新年啊唔抄牌啊，立乱将啲车泊喺路边，顶住咗我行唔到啊！ 哎呀，咁啊，而家点算啫？塞住晒，人哋赶住涉大税噶嘛！ 嗱，不如咁啦，嗱，观音庙咧就前面冇几远嘅啫，嗱，你哋依家落车行去涉大税，我喺车度等你哋啦 吓。咁啊！哎呀，唯有系咁啦！ 哎呀，真系应晒景啊，要陪只老虎乸去涉太岁啊，老公又落车。 哎呀，家嫂啊，你等埋我啦，你唔好行咁快啊！ 你越叫咧，我就越行得快。 哎呀，家嫂啊， 快啲咯！ 你小心啊，有人戒紧你个银包啊！ 哎呀，你个死靓仔啊，有人戒银包，你走啊你！哎呀，你仲打人，你想死啊你？ 又似你，你打我家嫂系嘛？你等我嚟。你一个大石砸死蟹， 哇哇哇！咁收尾点啊？冇事啊嘛！ 全靠啊奶奶威武啊，成个人啊，成分啊！飞起咗砸落嗰个贼仔个树， 唔系咩啊？ 佢即刻冇晒抵抗能力噶，甚具威胁性。 呢啲嘢你问我啦，我当年咪咁样一砸住就失身地飞 飞身啦。老爷你说话啦吓， 你讲啊，我啊当年啊得90几磅咋，我点砸大石砸死你啊？ 哎呀妈，唉，都系你最犀利啊，全靠你啊，老婆先唔会冇咗个银包咋。 哎呀，奶奶你真系。知醒啊，真系唔该晒你啊，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 咧，你依家知阿妈好啦咩？ 唉，不嬲你都系最好噶啦，嗱，我哋不如去买翻份大礼俾阿妈啦。 哎，好啊， 唔使啦，我想要乜嘢你哋知道噶。 系啊，快马加鞭啊嘛，阿妈话最紧要抱咗孙先。 哎呀，真系。得啦，我哋会努力噶啦，系字好讲啊吓，你唔好氹阿妈开心啊。 唉，咁咪好咯，一家人开开心心啊，最紧要身体。 佢两个你睇下开心得几耐啊？ 作死啊你！ 哦，讲个死字。 哎呀 ，sorry。 聚伴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 绽放。秋雨伴你变红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光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好，祝福你哈！希望咧虎年咧就大家就大吉大利 恭喜发财， 开开心心吓！啊，落嚟咧有个即系打牙教倾下偈嘅啫，就系话咧有啲嘢啦，咁知啲嘢啦，并非精密科学啦咁样样。不过咧，坊间都会成日流传一啲咩除夕夜就唔好做啲乜嘢啊，年三十晚咧唔好做啲乜嘢啊，诸如此类嘅。 今年系冇年三十晚， 年廿九咯。 所以今日年廿九就当年三十晚 除夕啦， 冇错。发唔到嚟， 变咗奶奶声啊！ 阿奶奶， 奶奶啊， 饮杯茶先啦， 奶奶啊。奶奶咩啊？ 奶奶， 好，咁就讲下啦，大家都倾下偈咁样啦。第一就系唔好打烂嘢，尽量啦。即系你话唔小心冇计啦， 唔系过年唔应该打烂咩？今日都计噶啦， 系啊，今日开 小心啲啊，我落地开 嗰日啊，先黑啊，真系嗰日咧就我有朋友嚟我屋企食嘢啦，咁我即系我隔篱嗰个就好希望隆重啲，就拎咗几只嗰啲咧好高身嗰啲杯， 酒杯， 好幼，即系好中间有一截好幼嗰啲高身杯， 系啊， 我就想摆好啲，扇一扇手，哐介损埋我只手添，嗰啲真系唔跌得噶， 系啊， 打横拍一拍都难嘅。 你今年小心啲， 小心， 我觉得你好特别多呢一啲， 就流血啦，就流血啦， 血光之 灾，忌打破东西嗱，咁啊，所谓新嘅一年会破运啊，如果唔系破财啊，破都唔系好噶啦。所以如果你真系唔小心，真系打烂嘢，即刻嗌岁岁平安岁，即系打烂个岁啊吓，或者讲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咁咧就化解嗰个发生嘅灾难。第二忌争吵。说不敬之语， 好难啊！ 除咗对阿马小强之外， 系啊，好难，真系好难做到。 几分钟唔怕， 真系好难做到。唔系啊，我哋唔系话我哋由年头嘈到年尾咁 啊。系，咁你 唔好讲啲不敬之语吓。 哇，好难，我听可唔可以唔烦？因为我真系好难忍。 最大件事啊，我哋年初三啊，赤口啊。 我知， 赤口 唔好系大件事，赤口我哋应该尽量利用佢。 应啊景，应啊应嘅。 系啦，第三佢话咧食年夜饭，即系今晚啦， 今晚 唔好碟碟餸都食到光光地，留翻少少。 有鱼有食， 系啦，尤其是鱼啊，你讲得啱啦。佢年年有鱼，如果唔系你食到光晒咧，咁出年咧就唔系咁好啦。啊，咁都系讲下啫。 明白。 第四咧好奇怪，佢话唔好串门子啊，即系唔好走去人哋嗰度。 唔好去人哋屋企。 系啊，唔可以玩得陈太。 今日唔好去人屋企。 今晚啫， 今晚啫，点解嘅？ 哦，佢话因为咧团年饭咧系一生中一年之中最重要嘅一餐，人哋食紧饭你卜走嚟，即系叫做令人哋食得唔安乐啊！ 哦、你食紧饭嘅时候唔好，因为其实点解我会担心咧？就是、因为有时咧你会去嗰啲邻居屋企嗰度，可能你今日你会交低底糕俾人啊，或者系有一啲即系新年嘅嘢啊，会送俾人。 即系望埋佢， 佢咁讲嘅。佢话咧，如果有人嚟串门子，即系嚟你屋企咧，咁叫踩年饭啊，即系你打破咗人哋食年夜饭嗰种安宁啊，咁个仲衰过打烂嘢。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咁啱有客人，佢又因為趕時間要拎啲嘢俾你，譬如哎呀攞底糕俾你啊，方姨攞俾你，咁你就點咧？俾個紅包佢，代表吉利翻就唔會有事啦。 哦，好，搞掂。 第五，盡量除非你好唔舒服啦，就唔好今晚食藥啊，即係除非你好唔舒服啦。咁台灣習俗，台灣地區習俗咧有個年頭年尾不能食藥嘅，咁信唔信啦？ 濕連文得唔得啊？ 係啦，第六， 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食啲濕連文，算唔算係藥啊？ 梗唔算藥啦， 嗰啲唔算。我觉得 OK 啊，食嗰啲补充剂啊，啲营养剂啊， 维他命 剂 嗰啲，忌晾衫， 诶，晾衫都 冲凉洗头， 吓， 呢啲我就唔会信噶啦。系啊，佢话咧，除夕夜洗衣服、晾衫系一大忌。据说鬼神会在前身在晾衣衫上带粮厄运。咁咧就另外就唔好湿住过年，影响健康运啊。除夕夜家中每个人早在食年夜饭前，即食饭前都冲晒凉啦。唔系唔好冲，不过食饭前冲晒，唔好超过深夜十一点冲凉，会将新嘅一年财都洗走。另外呢个 咁要早啲冲凉。 另外啲听过噶啦，倒垃圾、倒污水、扫地吓，咁都听过噶啦。咁另外咧仲有佢跟唔到我，我揭得好快。咁另外咧，既欠債過年討債， 嗯， 啊、即係唔好喺呢個追人債，喂未還錢，諸如此類咁樣。佢、又冇講 bully 喎、啊、最後咧就寄利是俾單數，我諗唔會啦，係咪先？ 都係十蚊啊！ 利是唔會， 你唔會俾，你絕對唔會俾單數㗎啦。 唔會，都知㗎啦， 都係得個講字嘅啫。嚇、啊，開心心，總之大家心裏邊開開心心，一切都係好㗎啦。 平安， 聽日年初一啦，係、 啊 老爺嚇，馬老爺。听日就吓、啊，有咩好嘢带俾我哋啊？ 听日初一、啊，听日我会有一个讲翻呢个漂流教室，讲下哇，当年国内过年嗰种特色。 总之咧，我哋今日礼拜节目一直照旧啦，除咗有啲新加嘅，例如我哋年初二犀利啦 吓，哇，好多老友嚟啊， 好多老朋友、好朋友一齐喺空气中同大家。讲新年快乐，有啲咩名单咧，迟啲会知道噶啦。 冇错， 咁其他固有环节会有贺年版啊。 系啦，例如客家婆啦， 冇错，例如漂流教室啦， 客家婆啊， 例如唱歌 犀利 啊，唱歌会现场打电话嚟，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煮嘢食。 系啊，好嘢，好嘢，好嘢。 总之留意住，今日礼拜陪住大家过每一天嘅公众假期。结束今日嘅风骚范围，交俾黎志刚吓。 冇错。同大家拜个早年先， 好， 恭祝大家虎年行大运，虎虎生威。 听日见， 新年见， 拜拜。使命亦都动听，人人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假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负天，分分秒振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路。是放任，苦苦是正，来来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 早变早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早变早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话识成人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早变早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